俄军事合作。英超联赛是榜首大战，利物浦作客4-0大胜里斯特城，榜首优势增至13分，利物浦的法明奴入2球。曼联主场4-1反胜纽卡素，热刺主场2-1反胜白礼顿。修咸顿作客2-0正胜车路士，亚仙奴作客1-0逼和班尼茅夫，爱华顿主场1-0险胜班尼，石飞联主场1-1赛和屈福特，亚士东维拉主场1-0击败诺域治，水晶宫2-1反胜韦斯咸，车路士32分排第四，热刺同石飞联同得29分排第五同第六，曼联28分排第七。天气方面，一股强烈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沿岸地区带来清凉的天气。本港今朝早大部分地区气温较寻日低3-4度。在清晨5点，台风巴蓬集结在西沙东南偏东大约58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横过南海中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干燥，早上天气清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0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初时离岸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早上清凉，下周初天气不稳定同有雨。强烈季候风信号同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依家气温系16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跟住下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烈风，香港邻近海域、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强烈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在清晨5点，台风巴蓬集结在北纬14.4度、东经117.1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为每小时13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横过南海中部。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北至东北风6至7级，海有大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北至东北风7至8级，海有大至非常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北至东北风6至7级，海有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北至东北风6至7级，间中8级，有骤雨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北风5级，能见到50公里以上；汕头吹西南风1级，能见到30公里；东沙吹东北偏北风5级，能见到10公里；黄茅洲吹西北偏西风5级；澳门吹北风3级，能见到21公里；最后是西沙吹东北风3级，能见到22公里。这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道琼斯指数报28621点，升10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239点，升1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89，日元109.64，瑞士法郎0.982，澳元0.695，加元1.311，新西兰元0.667，人民币7.001，英镑对美元1.3，欧元对美元1.1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11.3美元。卖出1511.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621 FM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当你同金融机构有金钱纠纷又冇解决办法，不妨揾金融纠纷调解中心调解。独立持平嘅调解员会协助你哋揾出双方都接受嘅解决方案，达至双赢。过程简便快捷，收费平又保密。想知多啲，打金融纠纷调解中心热线3199-5199问下啦。 次，第一次。 Time to wake up, time to wake up, time to for a little bit of 繁光。 第一次， 繁光。 第一次。 It's time to wake up, time to wake up, time to。 早晨，各位听众，早上的时间来到就是6点09分。今天听着香港电台第二台和普通话台联播时段的晨光第一线。今天直播室里面呢都有白元浩继续在今天的星期五呢就陪着你们的。那么今天呢就并不是公众假期来的。那么过了圣诞节和 Boxing Day 了。那么但是明天呢又星期六日啊，咁啊，跟住咧又要迎接咧就系2020年度嘅来临啦，咁所以咧最近可能大家个感觉咧都会轻松翻少少啦吓，希望系啦吓。而家室外气温系16度，相对湿度68%嘅，黄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同埋强烈季候风信号咧都系现正生效噶。 晨光每日一格。 成功的关键会是什么呢？成功的关键有人会认为就是你能够在命运的巨轮里面找到一个密码。这个密码可能是要透过很多人和事，很多的经历，要寻遍很多不同的足迹，你才可以就是将它找得到，才可以将它见得到，找出来。今日在你身边会不会已经有这一组的密码在这里帮助你好好地去成功，好好地向前行呢？ 寂寞会冻，情会痛，悲喜往事间断活我心中。人潮内跌碰，相交不相信，令我极渴望见到彩虹。仍深信幸有你，情意放松，奔波岁月领略热暖春风。从来未变动，对我的包容，令我便有力再冲，解我心里苦衷。落寞时挚友的声音披着风，如春雨夏光给我抚慰，使我最动容。夜静时困，脑海声声穿夜空，如给我护送知己的抱拥。路上有你，行为有你，即使偶遇困惑亦变轻松。情怀未会变，纵使不相见，但炽热慰问令我松容。深信幸有你，情意放松，再冲解我心里苦衷。落寞时挚友的声音披着风，如春雨夏光给我抚慰，使我最动容。夜静时困，脑海声声穿夜空，如给我护送知己的抱拥，远亦飘送。 信，以爱为基，借助晚风。但愿真有爱在全球来发动，能找到是你知己一个，一世也认同。就在不远处，我看见了星空，如风里密码将心声接通，两臂输送。 一首嘅作品嚟自 Aaron 郭富城，《风里密码》。室外温度16度啊，咁朝早嘅时间咧，起身你会发觉都系比寻日啊的而且确咧跌咗几度嘅。咁啊，出边咧天晴干燥，咁啊早上天气咧系清凉噶，日间啊最高嘅气温咧大概去到20度左右啦，吹和缓至到清劲北至到东北风，初时离岸吹强风。展望啊，未来一两日早上清凉，下周初天气唔稳定以及有雨啦。16度嘅气温，咁啊黄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同埋强烈季候风信号咧都系现正生效。 这本并不是一本普通的书，它是一本百科全书，它更加不是一本普通的百科全书，因为它是一本听得的神光百科。 不知道你够不够睡了这两天呢，是到底玩得很开心定还是呢其实你都是需要继续工作呢？不过两者都是很需要用睡眠去到就令到我们呢就是醒返健康返，就简单地来讲回魂啦。睡眠可以说是伴随着我们的一生的，它包含了很多就是基本而且重要的功能，能够提升我们的免疫力，减少就是我们病的几率的。它更加能够就是统合了大脑，强化记忆力和创造力，因此亦都就是养生最基本的就是睡觉。我们除了应该是要注意一下睡觉本身的质和量之外，亦都可以讲究一下饮食、运动和规律等等的作息去配合它，等自己和家人都能够健康睡觉。其实有一些学问大家都要留意住的。不知道你会不会觉得自己成日都是失眠睡不着呢？失眠呢其实曾经有学会将它分成11类的，每一类都有自己不同的特征，因此虽然同样都是失眠，有共同的定义，但可能不同的临床表现甚至乎治疗的方法和对策都是不一样的。其实大部分的失眠者都是认为自己整晚呢就没睡觉的，不过呢经过很多不同的睡眠检测就发现了，就算是严重的失眠者，每一个夜晚其实仍然可以睡几个钟的，只是一般人熟睡的情况底下没办法体验得到时间的消逝，因此对于自己睡了几耐呢个判断力可以说是完全不准确的。但睡觉的时间其实大脑是会自动修复的，并且制造一些大脑必须要的化学物质，而身体其实在活跃的状态底下休息和回复体力。所以充裕的睡眠和飲食还有运动都是必须要的，是健康的重要元素来的。没有充足的睡眠就会影响到身心的健康，甚至乎会令到我们的寿命可能缩短的。其实一般就是有时候夜晚就会可能半夜你会扎醒去洗手间，只要在10分钟之内再次睡得着的话，普遍来讲是不会影响睡眠质素的。因为都有几多人就会说，昨天夜晚又起身了，跟着又要去厕所，其实是不会影响的，不过要尽快睡回，千万就不要想着去洗手间然后就又玩多一阵手机，这样就真的会影响睡眠质素了。没必要就成日都说，一定要一觉睡到天光才是一个好的睡眠质素。其实就算半夜醒一醒都不紧要的。 我哋嘅身体本能亦都会适应睡眠习惯而改变噶。例如喺唔同时段，譬如系翻 shift 嘅朋友，喺短时间之内咧要去到唔同时区啊，习惯当地时区嘅朋友咧，实际上啊，身体嘅生理时钟会让人感觉得到咧系夜晚噶，日头咧就会进行活动。因此啊，有阵时虽然咧大家可能系翻轮班制嘅，咁啊，但系咧只要咧系适应惯嘅话，身体都一样系接受到噶。好啦，有人话到年纪越大，所需要嘅睡眠时间越少。当我哋年纪越大，我哋并唔系需要较少嘅睡眠时间，只系我哋瞓得较为少。可能人大咗咧，就多咗嘢谂啊，令到你嘅睡眠嘅时间咧就少咗。好多时咧，听啲年长嘅人就话啦：，啊，而家好难咧，长时间瞓得好耐，同埋瞓得好安宁啊。长者系较难熟睡嘅，而且较容易受到光、声音同埋一啲嘅刺激咧去到打扰。加上某一啲嘅疾病都可能咧系导致睡眠问题嘅质素噶。每一日夜晚喺相同嘅时间瞓觉同埋起身，日间去到户外接触一下自然嘅日光，同埋夜晚咧凉翻少少，个人 calm down 一下嘅话咧，喺一个安静同埋黑暗嘅环境瞓觉，其实都系可以有一个好大嘅帮助，大家瞓得好好噶。有时瞓得唔好，未必系环境因素，可能系你嘅心魔作祟。 有一份向往的天，撞落每条小雨点，张开口似救生圈，实现雨的酸与甜，卷起心爱的香烟，用着脚底的软垫，走草雨与心碎，心碎扣起乌烟一片。哦心睡眠和脑交织，踏着脚在怀念昨天的你，夜是心着前事全挥不去，若是你在明日能得一见，就让我在怀内藏得温暖。有一份向往的天，活在我的心里边，始终只有你方可令逝去的心再甜。碎心碎扣起乌烟一片，哦，无心睡眠，哦，脑交织，踏着脚在怀念昨天的你，夜是心着前事全挥不去，若是你在明日能得一见，就让我在怀内重得温暖。有一份向往的天，活在我的心里边，始终只有你方可令逝去的心再甜。心里边，始终只有你方可令逝去的心再甜。有一份向冷的天，活在我的心里边，始终只有你方可令逝去的心再甜。 张国荣嘅《无心睡眠》。 Happy Happy Friday， 晨光周末好去处。 一年两个嘅星期六同埋星期日啊。今日星期都系啦，嚟紧呢个都系啊吓。喺荔枝窝咧就会举行一个叫做荔枝窝村落节，啊将会咧就是、由本地嘅艺术家同埋荔枝窝嘅村民联手策划多项创意嘅活动啦。 咁啊，同參加者咧就一齊喺一啲鄉郊嘅土地上面啦，咁啊透過五官啊，即係眼耳口鼻嗰啲咧，就感受一下咧客家村落不平凡嘅生命力，重新發現咧就鄉郊永續生活嘅快樂本質，可以咧就為自己啊好好地勉勵一下自己咧迎接新嘅一年，實踐咧就係城鄉永續共生嘅一種生活態度同埋精神啦。啊，主辦嘅機構咧就香港大學公民社會。咁當然咧有荔枝窩啊，佢哋咧一齊咧去到策劃啦。啊，今次嘅費用荔枝窩村落節咧就係活動費用係全免噶嚇。咁你中意咧，甚至乎咧係可以自己去添。不過咧，如果係交通方面咧，你就要自己付費啦。香港咧都有好多唔同嘅村落嘅，咁啊呢啲村落都有佢哋自己獨特嘅文化氣息。如果有機會咧，可以去得到啦。咁啊，呢一個嘅荔枝窩嘅村啊，其實早喺12月21、22已經開始咗噶啦。咁啊，如果去埋今個星期，即係聽日同後日嘅話咧，咁呢個活動咧都完噶啦。嗱，28、29號，咁啊就係最後一次啦。咁啊，可以暫時咧離開一架，一下咧就係忙碌嘅生活，去感受一下田啊，甚至乎土地嘅感覺咧，都係一件好事嚟噶。佢哋入边仲有好多唔同嘅活动噶噃，例如咧就系泥灰食物料理啊、泥做碗啊等等嘅，可以上网大家睇一睇啊。 望着大厦渐腐烂倒卧，踏着大地像陷落荒漠，瓦砾里替胜域在赤土哼出幻歌。目送风沙安葬最耀眼银河，面上烂漫渐腐蚀剥落，剩下落寞让热泪飘落，怕相信旧信念流去一早已干涸，谁愿握手假设理想都跌破，长埋下了花，加一早不自家，流逝美好栖息荒土以下，沦落到底发现脚下谷底，穿过水涧揭开乱世，除掉砖瓦，尚有绿洲的高雅。旧梦半旧事，渐渐演变，就用汗滴追溯下一页。瓦砾里尚有力重建推开过沙石，凭着双手相信有天可布置，长埋下了花，加一早不自家，流逝美好栖息荒土以下，水涧揭开乱世，除掉砖瓦，会再见青翠朝华。这天只得烽烟对话，颓败到底，遍地乱扎，无论选几多 自由绿洲那气质。尚有不止一个你，伴你一起再见绿洲的优雅。 许廷铿嘅一首作品《荒废之绿洲》。先听听六点半钟嘅新闻简报，转头翻嚟嘅就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香港电台由林宝珠报道新闻。旺角朗豪坊昨晚有市民聚集，大批着黑衫和戴口罩的人在商场游走和高叫口号。有人去到美心旗下咖啡店外贴上贴纸，又推冧店内货架，破坏收银机，部分食肆提早落闸。晚上大约八点半，超过六十名防暴警员连同一批相信是便衣警员的人进入商场四楼，带走最少一人。防暴警员后退期间被群众指骂，警员一度用强光电筒照向人群。商场广播表示，四楼正有大批人进行社会活动，呼吁保持冷静，并使用上海街出口离开。大批防暴警员就在商场外的行人路戒备，商场部分出入口关闭。大埔超级城一带昨晚有警民对视，防暴警员午夜带走至少一名男子，男子着住拖鞋、灰色上衣，面上有怀疑血迹。晚上十一点几，几名黑衣人在安慈路以及安布路交界用绳封锁马路，并用垃圾桶等杂物筑成路障，又破坏交通灯。有人在大埔中心屋苑住所平台投掷有液体的樽，有防暴警员其后进入大埔中心平台。奥地利和瑞士滑雪圣地先后发生四场雪崩。瑞士警方表示，安德马特度假村发生一场大雪崩，两人受轻伤送院，估计仍然有多人被埋在雪堆，救援队伍展开大规模搜救行动。在奥地利安科格尔峰亦都发生多场雪崩，两人成功在雪堆入面爬出来，拯救人员、直升机以及搜查犬已经到场搜查。英超联赛是榜首大战，利物浦作客4-0大胜里斯特城，榜首优势增加至13分。利物浦的法明奴入两球。曼联主场4-1反胜纽卡素，热刺主场2-1反胜白礼顿。修咸顿作客2-0正胜车路士，亚仙奴作客1-1逼和班尼茅夫。爱华顿主场1-0险胜班尼，石飞联主场1-1赛和屈福特，亚士东维拉主场1-0击败诺域治，水晶宫2-1反胜韦斯咸，车路士32分排第四，热刺同石飞联各同得29分排第五同第六，曼联28分排第七。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干燥，早上天气清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0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初时离岸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早上清凉，下周初天气不稳定同有雨。强烈季候风信号同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系16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 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 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为促进动物健康和福利，经修订的动物售卖规例已经实施，规定没有渔农自然护理处的牌照或许可证，出售任何狗只都是犯法的，就算出售的狗只是私人宠物都要先拿到批准，最高罚款已提高到100,000元， 卖俾未满十六岁人士都系唔得嘅。想知多啲，请浏览 pets.gov.hk 或致电1823查询。 早晨啊，各位听众，朝早6:35嘅时间啦，咁啊，扭开心机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啦，仲有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你哋好啊吓，咁啊，直播室入边咧，继续都有白元浩陪住你哋嘅，咁啊喺16度嘅早上上边咧，一齐咧就揭揭报纸啦吓，出边啊，黄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同埋强烈季候风信号咧，都系现正生效噶，各位听众早晨， 翻工早过老板。报纸睇多几版，晨光 Coffee Time。 揭揭报纸嘅时间咧，都有一啲讲到咧，就系同警察巡逻有关嘅消息噃。其实之前呢，咁警务处处长邓炳强呢亦都话到啦，因为警员巡逻嘅时间啦，咁危险上升啦，所以巡逻嘅形式呢就有所改变。作为警方履行巡逻工作嘅象征性物件系啲乜嘢呢？就系嗰本签到簿啦。签到簿就成为咗呢，就系社会大众嘅视线焦点啦。有熟悉警务工作嘅人士就指出啦，警方签到簿呢就可以追溯到去几耐呢，就系二战之前嘅年代。早期嘅簽到簿制度主要有兩大功能嘅，第一分別咧就係阻嚇犯罪者，以及咧就係巡警考勤之用噶。當中後者咧尤其重要。警方嘅簽到簿啊，其實咧原來原先嘅設計都係擺喺一啲嘅犯罪黑點，例如係嗰啲金鋪啊、珠寶店啊、錶行啊呢啲咧，即係比較上。多呢一类型啊财物嘅地方啊，亦都可以话咧就会放多啲咧呢一个签到簿喺嗰啲容易招惹啊贼匪嘅高危地点，或者咧就人烟稀少嘅地方啊摆喺度咧，其实目的咧就系希望传递一个信息，就系呢度不时咧就会有人巡查嘅啊，谂住犯案啊，谂住进行啲盗窃咧就唔好啦，切勿咧就以身试法。希望咧就去到一啲啊，成日大家都会认为譬如偏远少少冇网管嘅地方，都会有啲阻吓嘅作用嘅。啊，至于签到簿嘅考勤功能啦，咁啊就喺早年啊，因为通讯科技嘅限制啦，警员巡逻嘅时间冇办法咧，就以电线啊、无线电等等嘅工具咧，同上级保持联络，故此咧签到簿啊，嗰个记录就成为咗咧就人员啊有否履行巡逻工作嘅重要证明啦。当时巡警嘅上级甚至指挥官亦都会审阅啊呢本嘅签到簿嘅记录嘅，为咗咧就系保证啊巡逻嘅警员咧有去到道场嗰度巡逻，甚至咧有上级需要咧就系签到簿巡逻点嗰度监视，或者咧就系俗语辣更，明知你4点会嚟噶啦，我揸定架车3:09喺嗰度，哇，好似 BBQ 等住你嚟咁样。时至今日啦，咁警方嘅签到簿制度两大功能入边咧，就阻吓罪犯咧，仍然都系发挥到效果嘅。咁但系咧，就巡警考勤嘅功能咧，其实都随住即系无线电嘅科技发明啦，都式微噶啦。老实讲啊，带住个 walkie talkie 都知道佢喺边噶啦吓。尤其签到簿上面咧，如果被发现咧，就有啲虚假记录噶，咁相关人员咧就需要接受一啲纪律嘅聆讯嘅。咁一般嘅市民咧，见到签到簿嘅时候就望下好啦，又唔好攞入边啲嘢啦，又唔好望，唔好去到搞佢啦吓。 警察的公物嚟嘅呢啲，咁啊继续等佢哋发挥佢哋嘅功效。唔同嘅地鐵站咧，其實亦都有啲簽到簿嘅，咁有啲簽到簿嘅形狀咧，就係、是、有個寫住鐵路警推咁樣，就釘喺個牆嗰度嘅。有啲咧就好似個信箱咁樣嘅，咁啊寫住警察兩個字，咁啊要伸隻手咧入去個好似信夾入邊咁嘅地方咧，先至可以攞到嗰本簿嘅。咁所以咧就係唔同形式都好啦，都希望佢哋發揮到佢哋即係原本嗰個嘅功能，阻嚇一下，即係令到嗰啲盜竊嘅罪行咧，真係要到此為止啦嚇。不過外國嗰啲簽到簿其實都，就算係嗰啲保安公司簽到簿都係嘟一嘟啊咁啊搞掂。 好好分開應要淡忘，你找到你伴侶，重臨舊情景，我卻哭得出眼淚。時常再聯想，你會温馨的抱他午睡，然而自己現在沒有。权利再抱怨一句，我再没勇气向你讲旧事，没有勇气相爱另一次，为你将睡眠忘记，通宵倾谈，但已经顿成往事，还是记起无道理的对骂，是年纪小的不知。多么讽刺，辗转反侧将爱活埋，要把你印象减退，重提旧人吗？我却开心得大恐惧，年月是流水。对象面形容吗？也似你小许，我再没勇气向你讲旧事，没有勇气相爱另一次，为你将睡眠忘记，通宵倾谈，但已经顿成往事，还是记起。 电视下版本的到此为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方面，天晴干燥，早上天气是清凉的，日间最高的气温大概20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今日初时离岸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早上清凉，下周初天气不稳定，以及是有雨的。 而家16度嘅气温，相对湿度 69%， 注意啦，黄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生效嘅，天气都有少少干燥啊，大家留意住保养下自己嗰啲皮肤。好，朝头早嘅时间啦，亦都咧就系会有我哋嘅翻译师安安啊，上到上嚟晨光第一线噃。 晨光第一线，职场 KOL 有咩帮到你啊？ 翻工拼搏辛苦，小白有冇啲小品味介绍下？ 放心啦，我哋职场后花园一定帮到你啊！早晨啊，嚟到星期五朝头早，我哋职场 KOL 入边咧，真系哇，今日话就话花园啫，咚咚声， 跳脱好跳脱啊！早晨， 哇，跳晒舞咁样、啊，真系起舞、啊。 其实我见到呢个名嘅时候，我都觉得起得好好咯。系、啊、我哋今日介绍海豚 花。海豚花真系，真系个名改得好好。 嗯， 上个礼拜嗰个真系把鬼啊，啲屎年，即系好似整鬼人嗰啲名咁样。 唔系嘅，其实都我都 中意听排骨精嗰啲名，你明唔明啊？啲屎年排骨精，即系同一科嘛，你明唔明啊？ 咁又系，你都你个脑都几得意谂嗰啲咁嘅嘢。 唔系啦，咁啊系啊，嗱，海豚花就 牛精强咁 样。系啦。更加衰嗰啲唔好讲啦，我惊睇唔出得街。好啦，咁你嗱，蝶扇莲系衰啦，咁样我自己觉得。 嗯、 但系你话海豚花咧咁样，喂，又唔同咯。 系啊，大家有冇睇过海豚表演？ 梗系有啦。 即系通常唔会太多只海豚一齐，每一百只一齐跳啊嘛，系咪？ 唔睇海豚表演啊，喺个海嗰度见到海豚一群喺度游水咧，你都觉得好治愈啊！即系佢跳上，因为用肺嘛，跳上嚟唞气嗰阵时，喂，我啲似唔似啦？但系佢。即嗰下咧，覺得哎真係好有生氣。我哋形容呢個花咧，就覺得呢個花咧朝氣勃勃。係 大家想象下四五隻海豚喺度，突然一齊咁樣一二三飛，係跳起又高又低啦。當然唔係，可能佢哋未經好嚴重嘅訓練咁樣，唔係同一個高度。 跟住後邊仲要有個太陽。射落去嗰啲海豚，跟住溅起嗰啲水花，闪啊闪啊闪！哇，呢幅画真系好靓啊！ 海豚花就系咁样生长啦，佢哋就系好似一盆盆栽，而嗰个海豚花咧就好似几只海豚向由水底跳上嚟， 嗯， 就系、是、跳高咁样。咁就係所以啲花呢就係、是、向四方八面咁樣向下嘅伸展嘅。咁其實呢有啲人形容呢佢哋好似係即係精靈啊，好似啲精靈喺度跳咁跳舞咁樣、啊。因為佢都係呢枝嘅花莖都係好幼嘅。咁、嗯、所以佢哋出嚟嘅時候呢會比較可以四方八面咁喐囉，比較容易啲跳動囉、 嗯。 有啲花呢你如果就算大風吹咧，都冇乜嘢喐唔到佢嘅，係咪先？咁、但係呢種咧就會啦，因為佢莖如果唔係太過實咁樣企喺度，唔係玫瑰咁樣 因為佢 啲 莖咧又係好似鐵線蓮嗰啲 friend 咁樣嘛， 係咁變咗會喐咯。咁樣即係風吹嘅時候都可以喐下喐下咁樣。係啦，就呢個啦，以太萬千咁樣即係四維伸展，佢、哦、係紫藍色嘅。 係嗱，佢咧其實一盆一盆啦，咁啊盆栽正常盆栽啦，跟住佢咧就種咗好多有啲葉咧就綠色嘅、 嗯。 不過咧佢嗰啲海豚花嘅花瓣咧就。海豚紫色啦，另外咧就系佢因为佢嗰个黐住个花瓣嗰朵花，佢咧系有零零四四一支嘅框咧掉咗出嚟嘅，咁嗰支掉出嚟咧就好似我哋海豚跳上水面嘅时候咧，有个水啊水线仲喺度连住，就好似咁咧就造成咗佢嗰个嘅。嗰、那個嘅花框咁樣，咁佢就四方八面咁樣咧，就有好多唔同海豚跳啊跳啊跳啊，跳啊 跳啊跳啊咁樣，將呢幅畫形容栩栩如生， 梗係啦。所以就話海豚花咧，就呢、這個名字覺得好咧，就係、是、佢好似嗰啲海豚咧，突然之間喺個海上面咧，就四方八面係咁好開心，一齊開咗個大嘅 party 喺度跳嚟跳去咁樣。搵嘢食又好，或者啊见到我哋开心又好，咁啊飞嚟飞去，弹嚟弹去，咁所以呢个我觉得朝气勃勃嘅花喎，呢个 冇错，系一堆佢叶咧比较系深绿一啲嘅，咁叶咧就比较厚嘅，即系唔系普通嗰啲叶咁薄，但系又唔系多肉植物咁厚，咁佢就系比较密嘅嗰盆盆栽里边嘅叶，咁如果呢个海豚花咧喺中间度穿插附会，突然之间跳出嚟，就好似小白话斋喺个水底里边突然之间。即系表演嘅时候咧，佢会俾啲 surprise 你噶嘛？突然之间我刻就系有呢个感觉咯。 嗯， 我哋好似咁多集最近形容得最好系呢个， 集都好嘅。佢贵唔贵啊？呢个海豚花带翻屋企嘅喎， 即系我谂几十蚊盆啊，唔会话去到百几二百蚊盆嗰啲。 我都唔系话好贵嘅花， 唔系好贵嘅，唔系好贵嘅。佢虽然系原产南非， 有冇海水味啊？呢个？ 冇啊！ 我谂住海豚啊嘛， 冇啊！但系喺南非咧，我都几多花，我觉得香港都几多南非品种嘅花， 嗯， 都系比较其中一个热门进口我哋香港嘅花嚟嘅， 嗯， 吓咁啊，水肥都好重要嘅呢、這个，即系淋水同埋施肥。 佢叫海豚花咋？佢唔系水种噶 吓？唔系噶，唔系噶，系泥种噶。呢几集介绍嘅都系泥种嘅。咁佢其实唔需要太话疯狂咁俾水嘅呢、這个海豚花， 嗯， 其实真系有种。咁花每一集嘅花咧，即系所要嘅水同埋养分都唔同。這個、呢个咧需要嘅水分又唔系太多，咁、当然唔系叫你唔淋啦，咁你要自己去感觉下啦。而家我发觉我屋企啲花盆啊，日日都要淋三次水， 嗯、 到而家秋天， 冬天虽然。 我而家系咪冬天？我都唔知点形容而家系咩。而家系冬天应该系嘛？但我着得一件恤衫，系即系咁我都要日去淋水咯，要淋、起码日头同埋，因为日头真系好猛喎、阳光。咁咪夜晚日淋一至两次咯。咁所以所有嘅文献同埋书籍嘅记载咧，其实系颠覆晒，系睇你自己住喺边个地方。 嗯， 咁我觉得香港譬如秋冬系特别干燥嘅话，大家可能反而要淋多啲水咯。 系，夏天系咪算系一年四季都生到呢个海豚？都睇到佢 都系嘅，都系嘅。其实但系冬天嘅话咧，其实就唔会生长，大部分嘅花都唔会生长，都系属于休眠期嘅。咁所以冬天嘅时候，其实大家就其实好多时候唔需要施肥同埋淋水嗰啲花，都系度过咗冬天嘅嗰几个月，跟住等春天嘅时候咧，就等佢自己慢慢再加翻水咯。咁、但系呢一个theory 又未必 apply 到我哋香港， 系 因为人哋系四季分明啊嘛。咁 我哋香港四季唔分明， 系啦，我哋嘅所谓冬天咧， 夏天同秋天咧，基本上系， 所以我哋嘅冬天可能都要用呢个秋天夏尾秋初嗰个感觉咯，即系都可能真系要日日淋几次水，所以同佢书籍嘅记载或者文献或者大家嘅书 planting 嘅书咧，可能真系唔啱啦，就变咗大家冇话冬天又唔淋啦，咁变咗结果真系干到死晒咁样又唔得啦，同埋我哋冬天又唔冻啦， 系啊，水又要淋嘅。喂，這個、呢个咧作为花艺师啦，见到海豚花其实佢都有好多海豚喺个绿林嗰度跳出嚟啦，有冇话中间咧我要靓啲嘅？中间有冇话插啲边一类型嘅颜色嘅花咧，会比较上理想衬到呢个海豚咧？ 你先呢棵泥种嘅嘢，唔可以穿插 嘅， 唔系你可以嘅。其实如果你真系喺地下度，其实一盆盆栽咧就好难咧，就将种几种嘢嘅，只能够做相同嘅。相同類型、唔同顏色，例如我都見過有嗰盆玫瑰咧，係有紅黃啊，咁樣 mix 埋一齊嘅。譬如長壽花，即係長春花，我嗰陣時講嘅，可能會有紅白。通常每一盆都係得單一隻色嘅啫。咁、如果呢一種咧，其實你話想穿插附有其他花，通常你有個花園，咁你就用心去到用種落種子嚟咁樣生長，會比較容易啲咯。 哦，我仲諗住睇下會唔會可以。既然佢咁似个海咯，咁多海豚跳出嚟啦，会唔会有一啲白色啊、黑色啊，扮下杀人鲸啊，跟住有啲又扮下八爪鱼啊，有啲扮下红衫鱼啊咁样。 系嗱，我哋嘅水平咧，就可能净系做到嗰个细盆栽啦。咁、但系其实人有几多人哋外国外地咧，可能做到好似话咧，虽然系盆栽，但你个盆好似我哋平时。普通嘅盆嘅放大版咧，吊起佢咧，其實係可以好大件、好大嚿，好似係啊！呢、這個都係海豚花嚟㗎，即係其實可大可小啊！真係你可以種好多好多，咁你可以，但其實我咧就會覺得咧，我而家都試緊一樣嘢咧，就係都好簡單，又可以買譬如你花可以買花，通常一盆啦 ，standard size 咁樣啦，咁、你可以買三四盆啦，咁、你自己買個長盆啦，我將佢種曬落嗰個地方，係啦，變成將三四盆變成一個大盆，咁跟住你要去用心去種到佢嘅時候，可能出到嚟就你見到以為四隻海豚喺度表演，其實可能係40隻喺度表演咯，你可以做到呢樣嘢咯， 49隻異形換影，因為大風 係啦， 大風嘅時候啲海豚咧好生猛啦，跳嚟跳去跳嚟跳去，咁咪捉下釣釣釣釣釣咁 係啦，咁大家你見到我哋其中一張相都有好有幾十朵花啦，唔係即係幾朵，咁其實出嚟都幾靚，其實種花都可以令到人哋即係嚇。身心 第二种嘅优雅吓， 系啊，第二种嘅优雅咯。咁人生有多样嘢做， 冇错，唔错啊吓，几好呢、這个海豚花，大家都可以试一试，有价钱又唔系话好贵咧， 唔系好贵，一盆就唔好贵，可能你买四五盆变成一个大盆嘅时候，其实都唔系好贵啫。 嗯， 系啊，种植种花其实一啲都唔贵。 大家留意一下呢一、這个海豚花，有机会带佢翻屋企喺屋企种种种啦。 系啊， 好啦，唔该晒安啦，拜拜。 拜拜 有機會都會聽到咧，佢咚咚咚咚咚咁嘅聲音，聲效嘅嘢自己加翻咁咪得咯。唔該曬安安啊，幾得意嘅海豚花。我咚咚咚又唔係代表末世紀嘅呼聲嚟嘅。咚咚咚提下你啊，今日係12月27日啫。 誰天生擁有一切嗎？谁天生喜爱听到假说话？就算上帝多人事，不需犹豫，是个基本的笑话。谁甘心一世给予洒？谁高声呼叫听不到也罢。走到末世的同时，不敢怀疑，是你这下找到身体而害怕。尚未淌泪，随便即管嘲笑我，亦未甘愿，随着漆黑中融化。不需停留，不必再骂我倔强滥用自由，若后悔但无内疚，是我为信念蒙上最深的借口。不需回头，不必再骂我为了瞬间拥有，有时痛恨我未珍惜过，我会自言自语中说我没错。也好，谁总归天国更不需仰望。若太在意这名词，多于祈祷，未免失色得太早。谁冲不开你的领土？愿你亦让我倾诉，渡过落魄的沿途，不需愁路。就凡今生今世，终会能遇到。尚未淌泪，随便即管嘲笑我，亦未甘愿，随着漆黑中融化。不需停留，不必再骂我倔强滥用自由，若后悔但无内疚，是我为信念蒙上最深的借口。不需回头，不必再骂我为了瞬间拥有，若是痛恨我未珍惜过，我会自言自语中说我没错。倔强滥用自由，若后悔但无内疚，是我为信念蒙上最深的借口。不需回头，不必再骂我为了瞬间拥有，若是痛恨我未珍惜过，我会自言自语中说我没错。不需回头，珍惜过，到最后回望这生，我也活过。 呢一秒足足有四分钟， 想你这一秒，因你我心跳，给我多一秒，懒理其他，只可跟你。

Edgar、 陈柏宇、郑欣宜、吴奕君、谷子乔、冯允谦、吴浩康主唱，租衣厅邓建明联同一班幕后精英重新打造，以音乐之名第42届十大中文金曲《我们的主题曲》。 早晨啊，各位听众，朝头早嘅时间咧，咁啊，而家就系嚟到咧，就系啊7:09啦吓，咁啊，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各位听众早晨，直播室入边除咗有白元豪之外，仲有阿 O 喺度啊，早晨啊 O， 早晨小白，早晨咁多位晨光嘅听众啊，假期过去了啦，咁今日咧就27号翻一日工，咁听日咧又系星期六日啦，所以有啲朋友仔咧。索性请今日假，制造咧个长假期嘅，所以今日大家预料到啦，翻工翻学嘅人咧都唔会太多啦，系因为 其实早喺23号、22号 已经开始放假啦，系嘛， 已经见到有呢个迹象。咁你谂下，佢哋只要请22、23同埋今日27， 系啊，系啊，就可以做到一个唔止长周末效应啊，系长假期效应啦。咁唔紧要嘅，放假令到大家 relax 啲啊，开心啲。咁都人咧总系想寻找一啲令到自己开心啊，或者咧啊想做嘅嘢咧就去做啊，一啲嘅方法嚟嘅。咁啊，头先都听到一啲宣传声带啦，话喂一啲2020年嘅祝愿啦。咁啊，回顾2019咧，反而系呢几日咧好多唔同嘅媒体都会做嘅一啲事件嚟噶啦。咁譬如你打开电视啦，咁啊嚟紧嗰两日又会有2019香港大事回顾，咁呢啲好传统啦。咁啊嚟紧可能自己呢个二台院线咧都会有呢、這个喂2019年。喂，睇过嘅咩戏好睇嘅又攞出嚟讲下，唔好睇嘅咧又攞出嚟踩下咁样，以至咧呢、這个12月31号咧都有啊，晨光第一线啊，呢、這个今朝 spot 到你啊，呢、這个体坛大事回顾啊，系咁啊，好多唔同嘅回顾，准备俾大家啦。咁所以反而做电台嚟讲咧，啊年尾咧就相对比较繁忙一啲，但系譬如你话财金嚟讲咧，就年尾咧就比较清闲一啲啊，好多财金人咧都放咗假啦， 系啊， 因为准备收炉啊，迎接下一年嘅开始嘅新势头啦，新嘅格局啦，咁样。小白，2019年咧，即系我哋都要回顾嘅时候啊，你谂起啲乜嘢嘅？有冇啲最深刻？除咗社会事件啊，你好难话。喂，唔知冇可能。 2019我觉得比 自身啲嘅，自身啲嘅。自己 攰啲咯，我覺得個人 攰啲係嘛？ 攰啲啊！2019 點解啊？ 即係嗱，第一2019咧，本身又多咗時間去到做運動係好嘅，咁做運動嗰只攰又有啦，工作繁忙嘅攰亦都有啦。反而2019，我覺得自己最爭嘅一樣係咩咧？就係原本啊，我2018年我就有去即係報一下啲 course 咁樣噶嘛。2019年就冇做到呢一樣嘢，係我真係覺得咧有啲遗憾，系啊，唯有寄望住2020年嘅时候咧，又可以揾翻啲嘢学一下。 好啊，好啊，好啊，咁啊， 报下名， 计划一下啦，就唔使依家讲定话，不一定要学啲乜嘢，可以观察一下先噶嘛，系咪？ 都讲过嘅，其实因为2019年我想同啲茶有关嘅， 系。 但系冇，原来呢个世界上系冇嗰只咁嘅 course 喺度。 可能系有嘅，不过要喺日本读，可能系有嘅，未必系香港有吓。 咩农林水产大学，可能都系嗰啲 friend。 如果香港嘅茶艺师，我就有啲朋友都系做紧嘅。 有啊有啊系啊， 国家级噶，原来茶艺师都有咁、 啊。但我系想有嗰啲绿茶嗰啲啊嘛。 系系咁啊，唔知嗰啲师傅帮唔帮到你啦、啊？我就 系咪你识嗰啲 friend 系咪？譬如中国茶咁普洱啊，铁观音 中国茶咯，系啊，因为佢哋要考一啲牌系全国性嘅咁样。咁、啊、因为茶始终系即系中国都好盛行啦，以至。茶文化喺內地都好叫做好普及啊，或者都好專業咁樣，所以就有一啲國家認證可以考咯。佢、 嗯、 哋連朗隻杯都有技巧嘅咁樣。 係啊， 咁所以就小白想轉研咧，哇，可以用多啲時間去諗下，喂點樣可以探究一下，啊、或者喂叫做學習一下當中嘅知識啊咁、啊、樣啦。 對自己嘅廚藝我都想 增進一下係咪？ 係啊， 哦，依、這個容易啲， 呢個係容易啲嘅，係揾個師傅跟又。好咩都好啦，系咪先？ 咁你话2019年阿欧嚟讲就一个小遗憾就系、是，反而同你去行呢个富士山就行唔到登唔到顶啦、 哦。 我自己真心觉得有少少遗憾噶，虽然我个人咧成个口都话唔紧要，唔紧要，唔紧要啦。其实我话最唔紧要嘅嘢咧，通常我都觉得系好紧要嘅，只不过就令到成件事大家都会。easy 啲啦 ，easy going 啲啦，咁、啊、有啲嘢唔係強求就可以噶嘛。 你有冇睇最近有單日本嘅新聞報道就是說，就係話個105歲嘅小朋友 係、 成功登頂， 係啊，有睇啊，咁 幾感動， 更加係即係身邊好多朋友都喺河口湖影到一張好靚嘅富士山相、 啊啊， 令到我有好滾動嘅感覺啦。哎呀，我哋山就登唔到， 阿榴蓮都同我講，榴蓮同我講係。好者都上到頂喎、 啊， 咁樣、 啊、 哇嗰下咧，我真係 同埋即係你譬如睇到阿天兒同阿思君啲結婚相喺河湖影，都影咗個啊好壯麗嘅富士山咧。咁、我覺得哇、哦，你喺下邊都影得到，我哋上到啲咁高嘅位置都未必可以做得到嗰個果效。不過唔緊要，即係人生流流長啊。 咁啊，遇到黑雨又冇辦法啦，係 啊，總會有一啲叫做情況咧係不似預期嘅，不過不似預期唔緊要，你想做嘅嘢咧，只要你肯堅持咧，啊，一定做得到嘅。就算今年做唔到咧，下年都會做得到嘅。所以咧，快快定立下一年嘅計劃啦。 晨光第一線，晨光交通天文台。 晨光交通天文台，今天早上有翻阿 Didi 喺度啦。 早晨， 早晨 Didi。 圣诞过后同你讲下交通先啦，系咪啊？ 好啊，咁啊，而家系假期啦，学校啦，咁同埋咧，我相信部分嘅人去咗外游，咁所以路面好少车啦。咁多条隧道嘅出入口咧都系正常嘅，咁都系继续提你啦。由下昼4点啊到午夜12点左右啦，景隆街以东嘅洛克道啦、东角道同埋百德新街以西嘅纪利佐治街咧，都会划为行人专用区嘅。咁另外啦，天气情况有所改善啊，咁所以港珠澳大桥啦、香港连接路嘅最高车速咧，恢复翻咧每小时100公里嘅。 咁啊，嗰條橋啊，要揸得快啲啊！即係如果佢100公里，就最好可以揸翻100公里啦。 係， 因為如果嗰條橋大風咧，減到50公里咧，嗰條橋好長，嗰條橋真係好長啊！如果用50嘅話咧， 係啊，高速公路就差啲， 真 係 唔知揸幾耐啊！50 係啊， 因為我就未去過嗰條橋啦。100公里要揸幾耐先至去到下完條橋咧？我唔知嘅。 我都係坐車，但係我瞓着咗，我唔知架車行得幾快。 但如果你話條橋咁長，仲要減一半嘅話咧，咁你相對嚟講時間又多咗一倍。系咪？所以即系天气好啊，好紧要啦，咁啊令到大家可以行翻个正常嘅速度咁啊， 冇错， 快翻好多啦吓。 系 好，唔该晒 Didi 啦吓，咁啊转头咧，咁啊亦都天气方面啊揾到阿 Barbie 喺电话侧边。早晨 ，Barbie。 早晨，小华。早晨啊，哦。 系早晨 ，Barbie。点啊？ 今 日天气 非常清凉。 系啊。 其实咧。真係我唔知道你自己咁早起身嘅時候咧，你有冇覺得咧一起身嗰一下已經係有種覺得哇，點解好似真係轉天氣嘅感覺啦？因為琴日咧講緊其實晏晝仲係熱嘅嘛，去到27度咁樣啦。咁但係咧今日咧真係一瞓醒，見到頭先一出門口啦，有一陣即係清涼嘅感覺啊！唔單止感覺到嗰種空氣係乾爽㗎啦，而且有微風啊，咁所以咧其實吹埋嚟嘅時候咧，啲皮膚有少少覺得乾乾地嘅感覺嘅。咁同埋咧，仍然一路行咯。頭先屋企行到車站呢一段路咧，都真係 keep 住咧係舒服嘅，即係有微風吹埋嚟啦。咁而且咧，因為天空上面咧完全冇雲啊， 咁啊，所以就見到有淺藍色嘅天空啦，有少少陽光咁樣啦，咁都相當之舒服嘅。同埋咧，學你頭先話齋咧，可能今日咧都比較有 holiday mood 啊，即係請咗假嘅人知啦。咁如果翻工嘅朋友咧，都會有一種輕鬆嘅感覺嘅，因為咧其實你見到街上面明顯都真係少人嘅，咁而且咧見到大家嘅裝扮咧，如果咁早咧，多數都係開開心心啊。我今朝見到有好多人拎住旅行袋啦，我都估計唔到係咪諗住請金嘅，然之後同埋下個禮拜一二咧咁。咁所以咧就原來呢啲都屬於係一啲高峰嘅，中意去外遊啦或者出行嘅季節咯。咁所以希望今日咧，即係大家要翻工嘅朋友咧，都俾佢哋感染下啦。努力啲工作，咁啊为呢个社会服务，咁啊开开心心咁样翻工啦。 系紧要啊！今日头先 Barbie 都话今日天气又好啦，系咪网上蓝天啊？哇！寻日天气都好，寻日咧有呢个日偏食嘅时候咧睇到喎，真系。 系啊，我见到你啲相嘅。 多谢你啊吓，系啦，咁啊，如果天气好嘅时候咧，大家又可以留意翻咧，享受下呢一个咧即系舒服嘅环境啦，系嘛？ 系啊。 好，唔该晒 Barbie 嘅，咁啊转头我哋见啦吓，唔该晒。今日天气方面天晴干燥啦，早上啊天气清凉，日间最高嘅气温去到大概20度嘅，咁啊吹和缓至到清劲北至到东北风，咁所以比较干爽少少啦。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啊未来一两日早上清凉，下周初天气唔稳定啊，同埋啊又落下雨啦。而家室外气温咧就系16度，相对湿度68%，咁啊天气咧都比较上系感觉干燥啊，所以咧。黄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咧生效啦，咁大家即系我哋如果即系唔系话下下要上山惊山火嘅咁呢啲啦，即系自己啲皮肤都要好啲保养下，嘴唇啊搽润唇膏咁啊滋润得宜嘅话咧，个人啊天气干燥都唔使惊啦。早上嘅时间啊，先听听咧就系今天早上嘅晨光大学啊。 Welcome to Morning University， 欢迎嚟到晨光大学。星期五朝早嘅晨光大学有我助教芭比林慧喺电话旁边咧，就接通咗六四至六四嘅 Kate 啦。早晨啊 ，Kate， 早晨 啊 ，Kate， 大家好， 大家好。嗱，下个星期咧就 是、哇，系啊，去咗回音谷嘅呢、這个， 可能系会唔会仲停留喺唱 K 嘅年代咧？究竟点解会有咁大嘅回音咧？咁啊，不得而知。咁不过当然好明显系一个基建嘅故障啦。咁啊，同收音机旁边你咧讲声唔好意思咁样。咁啊，拆礼物日咧，咁啊啲声又唔应该系拆嘅。咁啊，转个头咧啊，修复好咧就可以安排再同大家咧听一听呢个晨光大学啦。啊，小白啊，今日咧晨光大学咧想讲一样嘢，呢个事件都几有趣，关于啲无小孩同埋爱狗人士嘅，咁啊都系同保育啊、环保啊或者人类进步咧好有关系噶啦，咁啊呢一个国家咧就系嚟自荷兰嘅，咁啊荷兰咧都系呢个叫做环保嘅先驱啦，以至好多新嘅一啲叫做政策咧都会出台嘅，咁啊 你谂下荷兰叻喺嘅地方喺边度啊？ 系。 佢就 叻嘅地方喺边度咧？ 佢以前啊，即系我哋个地球都仲系健健康康嘅时候，佢已经开始环保，环保到点咧？用风车 系啊， 哇！再用埋嗰啲 风力发电 系啦，你谂下以前都已经咁叻仔啊， 系啊，咁啊，今日可以讲多少少啦，因为琴日咧小弟就入咗西贡啊，咁啊嗰个海滨嗰度行下行下游下游下啦，哇！见到劲多人放狗啦，咁啊同啲狗仔去玩下咁样啦，咁呢一个情况啊，琴日仲见到阿嘉明同埋阿嘉明个先生咁样， 系啊， 仲要带住两个小朋友啊，仲同我讲 Merry Christmas， 咁你知嘉明个小朋友外国人样嚟噶嘛？ 系啊， 即刻觉得自己过紧外国嘅圣诞节咁样，唔系呢个讲笑啫， 之后就调笑 啦。系啊，咁喂，讲埋呢个荷兰先啦。喂，荷兰成为咧全球第一个咧冇流浪狗嘅国家。乜嘢叫做冇流浪狗咧？就系咧，如果弃养同埋疏忽照顾。犬隻咧就會被判入獄嘅，咁呢個就好具阻嚇性啦。因為咧，人哋嗰啲西方進步國家咧，養狗嘅時候咧，或者叫做買狗嘅時候咧，你會一個編號嘅，個編號咧就係話俾你聽啊，你確定咧，小白你就係咧呢只拉布拉多嘅狗主嚟㗎啦，咁樣咁咧佢嘅身上死狀都係你去負責嘅，咁樣你承諾咧，你咪簽名咯，簽名之後咧就如果咧呢只拉布拉多犬咧喺街嗰 路咧唔見咗走失啊，或者發現被棄養咧，小白你就要坐監啦咁樣。咁、 哦、 所以咧呢一件事咧就叫源頭地啊，即係去翻開始個源頭嗰度咧，就可以令到好多無小孩咧就唔會無家可歸啦。因為喂大佬即係有一個法例啊去懲治啊嘛，同埋同你講咧唔係罰錢咁簡單、 啊。要坐監啊。 係啦，因為咧富庶嘅國家咧罰錢咧其實咧個阻嚇作用咧 好低 嘅，高嘅 係 唔高嘅。係咁橫掂啊，可能嗰只拉布拉多我唔想養喎、啊，都係要俾錢人哋運人道毀滅啊，或者使少少錢 OK 啦咁樣，即係有啲人係咁嘅心態噶嘛。咁當然係好唔要得啦。但係調翻轉頭嘅一樣嘢就係、是、咧如果要你坐監咧，就算啊你係一個啊好有錢嘅有錢佬啊錢唔係問題啊，你要坐監咧，即、刻都會諗，算啦， 嗰個 係繼續好好照顧佢啦咁樣啊嚇。咁所以呢啲疏忽照顧咧，除咗話只狗咧無端端走咗之外咧，仲有啊嗰啲虐畜嘅事件咧，都會被判入獄嘅。咁啊呢、這個荷蘭嘅流浪動物問題得以解決咧，係全球啊第一個咧冇流浪狗嘅國家咧，咁嘅成條街咧都唔會見到流浪狗嘅，即係大家去到阿姆斯特丹啊旅行嘅時候咧，你就會見到咧就當地咧就冇流浪狗嘅，即係唔會好似香港咁樣，香港你去到啲舊區咧。成日都會見到啲流浪狗嘅，嗰啲流浪狗就好慘嘅，慘在咩咧？就是、可能你啲地盤咧，咁啊重建工程啦，你要養只狗嚟睇住門口啦，養完之後咧，跟住到哦冇啊，座樓起好啦，咁啊拋只狗走，咁只狗咧就由嚟浪蕩咁樣無家可歸咁樣。 好彩我都聽過一啲即係都係同地盤嗰啲叫做狗隻咧開心啲嘅故事。 係， 咁聽過啲地盤工人講咧就係、是、啊因為有地盤咧，原來有啲狗咧好叻嘅，佢哋一見到地盤咧，會自己擁過去咧，即係好似幫佢哋看門口咁樣，好似話佢哋嘅天職咁樣噶。好啦，幫佢哋看門口啦，咁啲工人梗係又俾飯佢哋食啦。好啦，真係到個樓盤起好啦，咁啊成棟樓都起曬啦。咁啲工人要走噶嘛？啲工人走，如果咧佢哋再喺附近有工程嘅時候， 又叫呢只狗仔做工作員咁樣， 又會再跟住佢哋走 咁、樣就會好啲咯，因為大家都聽過好多時嗰啲流浪狗都係一啲唐狗仔啦，就因為即係起地盤嘅時候， 好忠心 噶 嗰啲。 係啊，但係就係因為起完層樓，哇層樓就賣到滿堂紅啦，哇個個都買曬啦，跟住最後出嚟嘅結果就係啲狗仔無家可歸咯。喂，原來咧荷蘭人咧都唔係一下就學得識嘅喎，原來早在十九世紀咧，幾乎啊每個荷蘭嘅家庭咧都會飼養一隻狗仔做寵物嘅、原因係咩咧？荷蘭人咧深信咧狗係社會地位嘅象徵嘅、啊，即係嗰句老土啊，住洋狗住洋樓啊，養翻狗咁樣啦。咁啊，不過咧，後來爆發咧瘋狗症，導致咧大量人口咧因為啊瘋狗症咧而死亡啊，所以咧就爆發呢個棄養潮啊，街上邊咧就充滿住流浪狗啦。當時咧荷蘭嘅政府咧見流浪狗嘅問題咧日益嚴重啦，為咗控制咧流浪狗嘅數目咧而提供咧免費嘅絕育服務，政府咧全數支助噶，其后咧政府咧成功将咧荷兰入边嘅七成嘅雌性嘅狗咧就绝咗育，而每只狗咧都可以接受咧呢个医疗嘅检查，进行咧疫苗嘅注射啦，同埋咧有需要嘅治疗嘅。咁啊，政府咧亦都知道啊，流浪狗嘅问题咧系源于弃养啊，所以为咗咧将问题咧个根源啊杜绝啊，政府咧就通过啊动物保护法啦。咁啊，有关动物嘅健康同埋福利嘅一啲叫做条例啦，条例咧就规定啊，饲养宠物嘅宠物嘅主人咧就要有足够治疗能力啦，同埋咧唔可以虐畜啦咁样啊吓。如果唔系咧，即系你譬如话弃养啊，或者做咗啲唔好嘅嘢咧，对呢啲毛小孩啊、狗狗做啲唔好嘅嘢咧，最高可以判监三年啊，以及咧高于咧$16,000嘅美金嘅罚款嘅。 咁啊。 即係呢啲都係一啲幾好嘅政策咯。 係啊，好嘅政策好緊要啊，因為地球唔係淨係我哋嘅，要環保咧，其實我哋對其他物種咧都要有愛惜先至得嘅。咁啊，內地咧都有啲叫限狗令啊，不過咧就個感覺就好不一樣啦。咁啊，即係叫做因為佢哋想整治一下咧，即係譬如北京嘅通州區，咁啊。 想佢條街靚啲啊，唔想有咁多叫做犬隻嘅便溺咧。於是乎咧，叫做身體長過35厘米嘅大型犬隻就要求咧狗主3日之內咧就自行處理呢個之前嘅。之前發布過，係 啊，叫你3日之行， 咩叫自行處理？ 自行處理，咁佢淨係講自行處理啫。 乜嘢叫自行處理？ 否則咧就會沒收犬隻，咁啊搞到咧 自行處理， 所以就搞到咧當其時咧，即係上個星期就好多人就帶住啲狗仔咧就去醫院、啊，咁啊呢啲就希望佢哋啲政策咧得而先至得噶。 晨光大學。 入夜骤然步过荒野，沿途蔚蓝密布，人凌空自狂风听到泣诉，这日何时教我动容，发现切割都不痛，那两极情绪离奇到竟变重。 Why do I feel like we are strangers in the dark， 如今俯瞰下谁是我一个客。Maybe we've been always strangers in the dark， 人离合几多次才明白不可以说句无意、oh、复合尚存各分野，原来明晨未到，谁人亲谁人疏，看他色素。昨日和睦那个阵容，见面半秒即失控，世界用常理平衡了那种痛。 Why do I feel like we are strangers inThe dark， 如今俯瞰下谁是我一个黑风格。 Maybe we've been always strangers in。 一首歌曲来自林奕康的黑风格，今年16度、啊、先听听就是7点半钟的新闻简报和交通消息，转头再见。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7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大埔超级城一带，寻晚有警民对视，防暴警员午夜带走至少一名男子，男子穿着拖鞋、灰色上衣，面上有怀疑血迹。晚上11点几，几名黑衣人在安慈路和安布路交界，以绳封锁马路，并且以垃圾桶等的杂物筑成路障，又破坏交通灯。有人在大埔中心屋苑住所平台投掷有液体的樽，有防暴警员其后进入大埔中心平台。旺角朗豪坊昨晚有市民聚集，大批身穿黑衣以及是戴口罩的人在商场游走以及高叫口号，有人到美心旗下咖啡店外面贴上贴纸，又拉倒店内的货架，破坏收银机，部分食肆要提早落闸。晚上大约8点半，超过60名的防暴警员连同一批相信是便衣警员的人进入商场4楼，带走最少1人。防暴警员后退期间被群众指骂，警员一度用强光的电筒照向人群。商场广播说4楼正是有大批人进行社会活动，呼吁保持冷静，并且使用上海街出口离开。大批防暴警员就在商场外面的行人路戒备，商场部分出入口关闭。俄罗斯警方突击搜查反对派领袖纳瓦尔尼位于莫斯科的反腐败基金会办公室，拿走电脑等的物品，并且一度以武力将纳瓦尔尼强行拖出，

廷真鹏、 朱海婷、 阿欧、 白元浩、 林慧， 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第一线。 好啦，朝早7:37嘅时间啦，继续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咁啊出边16度啦嘛，凉凉地啊吓，咁啊黄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咧都生效嘅。直播室入边咧有白元路同埋欧喺度，早晨， 早晨小白，早晨咁多位晨光嘅听众 ，Happy Friday 啊！当然啦，过去嗰几日大家都好 happy 啊吓，咁啊翻到公司咧要注意一啲职业安全嘅资讯啦，所以咧逢星期五咧呢个时间咧都会有啊晨光职安第一线嘅，咁啊小白白元浩就会。星燕啦，咁啊白师傅啦，咁啊有黄耀祖阿祖啦，仲有咧阿 Lu 系啦， 何主任啊， 何主任啊嘅出场啊，究竟咧今个星期咧又会同我哋咧讨论下一啲咩职安健嘅小贴士 咧？何主任唔知有冇着制服咧？ 白师傅就应该着下制服。 听下先啊， 职业安全健康局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力推动晨光职安第一线。 咁咪好咯，为你等到啦。第一次系紧张啲噶啦，你冇事嘅，慢慢嚟啊吓。喂，我唔讲住啦，迟啲去食饭啦，拜拜。何主任、白师傅，早晨。 早晨啊。 早晨。 阿祖啊，咩事咁开心啊？ 咩啊？我等我个 friend 好开心啊。佢之前咧同我一齐读嗰个咧吊船工作人员证书课程，一齐考到牌啊。啱啱咧佢阿头同佢讲，佢下个星期咧有机会正式上吊船做嘢啦。 哦，咁你系咪好想上吊船做嘢咧？ 梗系想啦，如果唔系啊，都唔使咁辛苦考个牌翻嚟啦。 阿祖。你等到啦， 真系噶吓，我可以上吊船度做嘢啊？ 系啊，有一栋大厦要进行外墙维修工程，白师傅咧话想带埋你一起去啊。既然你都考咗牌咯，系时候去帮下手啦。 耶、yeah, ！多谢何主任，多谢白师傅，多谢你哋送咗一份咁好嘅圣诞礼物俾我啊。 嗱，不过咧你就唔好太开心住，你个牌咧都系考咗一段时间啫。啲安全守则咧，你仲记唔记得噶？ 冇问题，我梗系记得啦。 我咁肯定啊，等我同何主任咧考下你先。 好啊。 如果你答唔到正确嘅答案嘅话咧，咁今次上吊船做嘢，我讲嘅冇你份。 诶、哎，嚟试下试下。 嗱，听住啦吓，吊船咧都需要啊，依靠咧就系稳固嘅支撑装置先至能够安全运行噶嘛。乜嘢系支撑装置咧？ 白师傅，你呢、這个。太简单啦，我点会唔记得？嗱，支撑装置咧，通常咧都系设置喺天台楼边，有支架伸出建筑物外墙，再配上钢丝缆索嚟悬吊吊船。嗱，如果支撑装置系唔稳阵，又或者啲钢丝缆索出现咗问题，吊船啊就唔能够保持平衡，甚至啊会从高处堕下噶。 喺吊船上面做嘢咧，都属于高空工作嚟噶，容易涉及咧就系人体从高处堕下啊，或者啊物料下坠等等重大嘅安全风险。咁有咩原因会令到工友有机会从吊船堕下咧？ 哦，都好多噶。嗱，如果工友啊需要喺高处进出吊船，但系又冇安排到安全嘅进出途径，例如当工作平台嘅进出口设置喺天台嘅时候，喺嗰度咧进出咧就必须要喺护墙之内噶。如果需要喺工作平台嘅侧架装设呢个进出口闸门，嗰、那个闸门咧就唔应该向外打开，仲要识得要自动关上添。嗱，第二，当使用呢个吊船期间。工友冇将用紧嘅安全带持续系于经检测同埋稳固嘅系稳点同埋防堕装置，就会大大增加咗工友啊有高处堕下嘅风险噶啦。同埋工人啊，如果将自己嘅肢体过分伸出吊船之外，亦都有可能因为会失去重心而跌出吊船外面噶。其他原因呢，仲包括可能吊船超载啦，吊船结构不良啊，同埋啊用咗一啲唔合规格嘅护栏咯。 咁吊船点样先算超载啊？ 嗱，每部吊船嘅安全操作负荷咧都有唔同噶，吊船上面都需要清晰标明佢嘅安全操作负荷，嗱每次可以载嘅最高人数啦，同埋嗰个吊船嘅标记或者系编号。 哇，阿祖，你真系答得几好吓、啊，不过你头先话咧吊船结构不良。 点先算系结构良好？你又知唔知啊？ 吓、啊，你考我唔到嘅嗱。吊船嘅工作平台咧，要用优质嘅物料制造，要以甲板、木板又或者系金属板铺物，而宽度咧唔可以少于440毫米噶。仲应该要有防滑地面，而工作平台里面任何嘅隙口宽度咧系唔可以超过6毫米嘅。 头先你话出意外嘅其中一个原因系用咗一啲唔合规格嘅护栏。咁乜嘢先至叫做合规格嘅护栏呢？ 吊船嘅工作平台各边咧都设有适当嘅底护板同埋护栏啦，而底护板应该要高出工作平台面不少于200毫米噶，以及护栏嘅高度咧应该要高出工作平台面介乎900毫米至到1150毫米，而底护板同埋佢上面最底护栏嘅距离咧亦都唔可以超过700毫米嘅。 哇！阿祖真系要拍烂手啊！你连呢啲数字都记得啊！哎呀，其实啊，犀利，我觉得你好犀利啊，好劲啊！ 嗱，作为一个尽责嘅吊船操作员啊，呢啲咧只不过系基本要求嚟嘅啫。何主任、白师傅，嗱，我知道身为工友嘅我咧，有啲乜嘢责任？咁同样地，作为负责人同埋承建商啊，其实都有责任啊，去确保工友嘅安全噶。 当然啦，承建商啊，要确保每部吊船嘅架设或者系拆卸工作。都是在合资格的人监管之下，根据制造商的装嵌手册来进行。同时吊船需要定期由合资格的人检查及根据制造商的指示去进行性能测试。所有的测试及彻底检验一定要由合资格的检验员进行。承建商亦都应该要在吊船上面明显的地方展示最近期的证明书或报告。而每份维修记录承建商都要妥善保存。 五白师傅，咁你作为主管又有啲乜嘢责任呢？ 主管啊，当然有主管嘅责任啦。因为主管啊，首先咧就有责任提醒工友，每一日开工之前咧，需要检查所有嘅缆索，而需要喺吊船上嘅工友咧，就要确保佢哋有佩戴全身式嘅安全带。啊，阿祖，安全带应该点样连接喺呢个边嗰度啊？ 安全带咧就要通过防坠器连接上独立救生绳，又或者系稳固嘅系稳物上面。 啊，头先讲漏咗，负责人嘅另一个责任就系喺操作吊船之前，要通知建筑物内业主、租户，提醒佢哋当工友喺吊船上面工作期间，佢哋应该闩好啲窗，以免有机会撞到移动中嘅吊船。 系噶，呢个好重要噶。 仲有啊，同样啊，喺操作吊船期间呢，吊船下嘅地面位置要围封，或者咧就系架起防护棚，啊，减低万一啊有高空堕物嘅时候咧，行人被击伤嘅机会噶。 梗系啦，呢啲嘅预防措施一定要做到足噶。何主任、白师傅，我嘅表现合唔合格呢？嗱，都应该唔错啊！下个星期咧，我可以上吊船做嘢哦， 俾心机啦， 知道。 星期一至五， 朝早六至十， 晨光第一线，晨光第一线，敢作敢变。 晨光第一线，国际新视野。 好啦，嚟到7:45啦，咁啊送走咗啊白师傅，白师傅去饮茶啦。咁我哋又国际新视野啦。 系啦，嗱，讲开饮茶咧，朝头早都想食餐好噶啦。 系 啦， 头 先 早餐好紧要。 半之前咧就讲咗一啲，喂，流浪狗咧都不再流浪啦。咁啊，流浪汉又点样不再流浪咧？咁啊，今朝可以讲下呢一个啊，圣诞节咧大家都交换礼物啦。咁啊，原来咧亦都可以为到咧一啲无家者啊，同埋咧独居老人提供一餐咧盛宴嘅，咁啊新西兰方面嘅奥克兰啦，有社区服务组织咧就维持咧近百年嘅传统，就系咧特登准备咗一餐咧丰富嘅午餐，咁啊有咁多有百几个义工去帮手，最后咧就有1600名咧有需要嘅人士咧就聚首一堂啊，咁啊我有阵时好欣赏呢啲外国嘅用字嘅，咁啊唔会一嚟就话诶佢哋系流浪汉嚟噶啦，佢哋系独居长者，其实咧嗰啲独居长者可能都唔想独居咧， 有边个想独居啊？ 嗰个老伴可能行 行先至一步咁去搞到自己独居咯，咁啊自己个仔又去咗异地，系啦，去咗异地咁照顾唔到，咁啊真系形成一个独居嘅情况。 净系喺香港啊，你谂下，香港啲后生仔咁忙啊，就算唔系去咗异地，唔系去咗第二个地方，都唔系话成日有时间翻屋企睇自己爸爸妈妈啦。 所以咧，我好欣赏外国咧用呢一个字嘅，就系用翻有需要人士。嗱，有需要人士咧就。A 就是體面啲啦，第二咧就係冇咗嗰個唉覺得好孤苦嘅感覺，可能嗰個獨居長者唔覺得自己孤苦噶，但係佢依家嘅 situation 依家嘅狀況又真係獨居咯，咁佢都有份參與呢一個盛宴噶嘛，咁就會令到食嘅人咧，以至咧工作嘅義工咧都會開懷一啲，開心一啲啊，咁啊一齊咧有千幾人連埋義工咧就接近啦嚇，千七人咧就去享受呢個免費嘅盛宴，咁啊數以百計嘅義工咧。由朝头早清晨开始整，因为佢晏昼啊嘛，因为会啊，逐啲讲俾你听。 我好心急啊， 系啊，我都好心急，我都肚饿啊。 仲唔知啊？其实我哋朝头早系未食早餐翻工， 系啊，我哋都系饮杯水咁就翻工。不过咧，有研究发现咧，朝头早咧清减一啲啊，譬如饮啲和暖嘅暖水啊，饮杯热斋啡咧，有助消脂啊，减肥啊， 系咩？ 系啊，唔知大家可唔可以仿效到呢一种嘅感觉？不过每个人身体都唔同嘅，咁啊，如果你嘅身体响起警号，话俾你听，喂，要食早餐啊！咁你梗系要听身体话噶啦。身体系咩啊？最咩啊？ 系 最诚实噶嘛？ 营养师都成日同我讲咧，佢话：，如果即系想个人清减啲嘅，反而咧就要食早餐。 反而要食早餐。 反而点解佢做个早餐重要嘅位喺边度咧？佢可以令到你个身体咧就习惯咗食早餐之后，加快你个新陈代谢。 哦，咁啊有唔同嘅学说啊。 冇错冇错。 咁啊，睇下你。试下咯，系啊，唔食早餐又试下，试下食早餐又试下。好啦，咁啊讲埋呢一个咧，新西兰方面嘅免费盛宴啦，咁啊提供俾有需要嘅人士啦吓。咁啊有啲咩食咧？咁啊呢啲义工咧清晨啊五六点起身就开始做啦。咁啊准备咧包括啊1600只嘅鸡腿啦，540公斤嘅薯仔同埋番薯啦，300公斤嘅火腿啦。咁啊负责人咧法雷利啊，法雷利是一个人名嚟噶，译音嚟嘅啫，系 Ferrari 咁样，我估系呢啲名啊。 原来佢个名好劲噶， 个名劲啫，冇话叫法拉又跑得快嘅。好啦，有需要人士咧就提供呢、這个叫做免费盛宴啦。咁啊呢个组织咧1920年咧开始发起呢个圣诞关爱活动噶啦，今年咧已经踏入咧第99年啦。咁啊下年咧100年噶咯，派呢个免费午餐咁样，一共咧派出啊8000几份嘅食物咧，40000份嘅礼物啦。咁啊来年就会计划咧。送出啊25000份嘅应急食物嘅，咁啊除咗奥克兰啦、基督城啦、仲有威灵顿咧，都有发起咧类似嘅活动啊。睇嚟咧，新西兰方面咧就好有爱嘅， 几好一百年我讲紧，免费派午餐， 系啊，要坚持一个习俗咧，100年咧真系唔系咁简单。 即如果我能够做一件善事嘅，一年做一次大嘅善事 ，OK 啦， 系啦，跟住咧就又薪火相传，又俾阿小小白继续做落去嘅咁样。咁我覺得呢件事真係好好喎。 係啊，咁亦都可以呢將愛心呢傳遞開去啊。咁啊都係啦，愛心呢好似細菌咁樣嘅。呢個唔係一個好嘅比喻啊。不過呢俾大家呢最真切咁樣。係最真切可以感受得到啊，真係可以傳染㗎。 除了傳染之外呢仲可以感覺得到。I feel love 啊 ，by Sam Smith。个开头今次黎明嗰只愿你今夜别离去嘅咧，嗬，袁振合嗰只咧。 free falling。 佢系咁唱啊 ，Sam 哥啊，好啦，所谓哥哥啊，时间嚟到早上嘅7:53啊，继续16度嘅气温，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今朝 sport 到你。 早晨啊，今日今朝 sport 到你咧，可以同大家讲下咧，琴日拆礼物日啊，英超嘅战报俾大家听啦。咁啊，唔知你可以坚持到几耐啦？因为最后一场波咧4:00先打嘅，就系咧李斯特城对利物浦啦。咁如果你4:00先开始睇波，睇到6:00啦，依家嘅你可能都系瞓紧觉。但系如果你系睇早场咧，之后叫做夜晚黑8:30开波嘅热刺对白礼顿嘅话咧，咁可能你依家都差唔多可以起得到身。 可能有啲朋友咧系。请今日假睇波喎， 系啊，疯狂睇波系开心。 拆礼物日嘅英超其实系好睇嘅，通常都系。 梗系啦，我睇到自己社交平台琴日几多人都可以肆意咁睇波，肆意咁开 party， 唔使翻工，好羡慕嘅。咁啊，当然佢哋都会羡慕我可以翻嚟开麦啦。我有阵时系咁样谂嘅，令到自己开心一啲啊吓。咁啊，热刺2-1咧赢咗白礼顿啊。咁啊，上半场咧白礼顿咧先不投筹啊，佢哋入波先嘅。咁啊，热刺当然可以反击啦，咁强劲嘅实力。不过咧就唔系每一队都系咁啦。咁啊，同样嘅情况咧发生喺啊修咸顿嗰度啦。咁啊，车路士对修咸顿，修咸顿咧作客啊已经赢紧1-0啦，半场嘅时候。但系咧，你以为车路士又可以反击啦，主场啊反败为胜啊，但系唔得啊 ，sorry 啊。最后咧，修咸顿啊2-0赢咗车路士啊，哇，车路士无端端。主场要失分咁啊！至于咧，班尼茅夫对阿仙奴啦，咁啊呢场我都有真系睇翻啦。咁阿仙奴方面其实踢得唔差嘅，不过咧班尼茅夫咧发挥得几好啊，咁所以咧就打和以和为贵啊。至于咧，琴日啊阿欧同阿小白咧都有攞出嚟讲啦，就系榜首大战啊。讲嘅咧就系李斯特城对利物浦啊。喂，李斯特城嘅完全啊喺主场咧发挥唔到作用啊。罗渣士啊真系中间个渣吓， 渣 咩渣咧？系渣个渣吓咁啊！利物浦。好咧，4-0啊，攻陷李斯特城嘅大门啦，咁啊，睇到利物浦提早夺冠咧，应该都冇乜球队可以难阻得到啦，咁啊，因为曼联方面虽然琴日赢波啦，但系积分榜咧都仲有段距离嘅，咁啊，今天晚上咧英超仲有一场单头嘅，咁啊，狼队咧就对啊呢个叫做南越亮啦，即系曼城啦，咁啊，曼城暂时有冇机会威胁到利物浦咧？都喺个数字上有可能嘅，不过走势上咧就未必啦，因为。今日都睇到好多传媒讲啦，喂，原来咧狼队今场咧就布防得好好啊吓，咁啊，亦都咧伤兵方面咧亦都好翻晒啦，咁所以咧言之咧就可以用咧最强阵容咧去对呢一队咧全个英超最贵嘅球队啦，咁啊讲紧史达灵咧应该身价咧就冠绝呢个英冠啦英超嘅，咁所以就睇到啊究竟豪门啊可唔可以赢到咧，即系比较本地波啊本地班少少嘅呢个狼。队咧， 大家可以留意。至于利物浦咧，仲有啲数据可以同大家分析一下，等大家谂一谂啦，到底今年佢可唔可以真系攞冠军啊？吓，咁啊，佢而家咧就即系领先紧咧，就系13分啦，系咪先？咁啊，见到咧，同之前譬如1993年到94年嘅球季，曼联咧当其时其实亦都系领先13分，即系其实而家利物浦咧以嗰个领先嘅分数嚟讲咧。同樣啊，已經平咗就係1993至1994年13分呢一個紀錄。啊，當年咧曼聯咧係攞第一嘅。咁同樣啦，咁啊2017至2018球季嘅時候啦，咁啊曼城當其時咧就係領先12分，咁啊亦都咧就係攞咗冠軍嘅。領先到呢一個嘅分數咧。通常啊，就按照翻數據咧，都係實食冇黐牙嘅。咁再加上利物浦今年咧，可以話真係紅色啊，氣勢如虹啊。咁佢亦都就係贏咗呢個世界冠軍杯啦，係咪先？咁亦都咧就係利物浦獲准咧利用使用呢一個世界冠軍杯嘅徽章啊，哇！喺佢件波衫嗰度。 咁即係代表咩啊？利物浦嘅球迷又要再買波手， 係啊，又要再引到一個獎，係 啦，冇錯冇錯， 咁啊唔緊要嘅，成為世界第一啊，當然要值得慶祝啦。咁啊轉個角度睇埋 NBA 啦 ，NBA 方面琴日都係拆禮物日啊嚇，咁啊好多嘅球賽都有上演啦，睇到咧啊幾隊波都發揮得幾好喎，咁但係有啲球隊咧就麻麻地啦，譬如講緊咧呢個公鹿隊咧就斷攬啊，字母哥咧就反而咧就俾另外嘅對手啊，即係嚟自76人嘅對手咧就插到隻眼喎，咁希望冇事啦，係啊，講下琴日嘅叫 Boxing Day 嘅戰報俾大家聽啊， 打籃球可能會戴眼罩， 咁應該都唔會嘅，不過佢嘅都係無心之失啫，即係唔係刻意嘅，大家你知道 NBA 就好中意睇帶嘅，一睇帶就知道嗰個人究竟係全心去襲擊對方啊，惡意嘅襲擊定還是真係喂，即係拳腳冇眼咧？ 佢個球員就唔係篤魚蛋啊，今次篤到人隻眼啦。 係啦，咁啊睇下啲賽果先，速龍隊咧102-118咧輸咗俾波士頓塞爾特人，輸咗俾 Celtics 咧76-121咧贏咗咧109嘅公鹿啦，咁啊勇士隊咧回勇116-104啦，咁啊贏咗火箭隊，湖人咧就要輸啦，雖然咧大帝納邦詹士都有出場啊，但係咧就未能反敗為勝啊！喺呢個洛斯打比咧，喺俾 Keepers 咧，即係快艇咧贏咗111-106啊，贏咗呢個洛杉磯湖人嘅，咁啊同我隊咧依然贏啊，贏金快隊啦，咁啊繼續咧同大家聚焦住啦，即係唔同嘅國際體壇大事啦，咁但係焦點所在咧就係頭先講嘅英超，再加上咧 NBA 啦，咁今晚如果你仲捱得住咧，就有場波睇，頭先講過啦，就係呢個咧狼隊啊，就對呢個咧曼城嘅。咁啊，禮拜六日咧再回復翻咧正常英超嘅比賽啊嚇，咁啊睇下大家啊睇得幾多波啦。有陣時睇波都係叫做要揾到啲好腳先可以睇波嘅。 啱啊，咁啊即係的而且確咧，英超啊而家嗰個只叫第二位、第三位咧就壓得嗰啲嘅方面咧就比較上緊少少啦。咁啊，譬如好似熱刺咁樣啦，熱刺都有啲新聞消息嘅，就話到咧除咗佢哋嘅叫球員心理質素好之外咧，因為最近都比較上多風波啊，咁啊佢哋嘅球員都能夠咧重整佢哋嘅心态，咁啊打咗一场嘅好波。除此之外咧，喂，都有啲花边报道，就话到咧阿摩连奴啊唔开心，原因系咩咧？虽然二次赢波啦，咁啊，但系摩连奴仍然咧觉得今年嘅圣诞节系最伤心嘅原因，就系因为佢屋企嗰只外犬，哎呀，我哋啱啱国际绅士啊，先至讲狗仔咧，系咪先？咁原来佢嗰只狗仔咧离世啊，圣诞节嘅时候，连呢啲咧即系一个名帅就系咁样啦。側邊嗰啲插邊花都有人喺度報道嘅，咁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呢啲花邊新聞啦嚇。好啦，時間嚟到8:00啦，先聽聽新聞簡報啊。 赤路士32分排第四，熱刺同石飛聯同得29分排第五同埋第六，曼聯28分排第七。財經消息，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788，日元109.52，瑞士法郎0.981，澳元0.695，加元1.312，新西蘭元0.668，人民幣7.001，英磅對美元1.3，歐元對美元1.11。日經平均指數報23,934點，升10點。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510.42美元，賣出1,510.92美元。天氣方面，東北季候風正係為廣東沿岸地區帶嚟清涼嘅天氣。本港今朝早大部分地區氣温較尋日低3-4度。在早上8點，台风巴蓬集结在西沙之东南偏东大约56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横过南海中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干燥，早上天气清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0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早上清凉，下周初天气不稳定以及有雨。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现在的气温是16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啦，咁较早前咧，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兆康慢线嘅坏车咧拖走咗啊，咁仲有车龙噶，排到去菜园村对出，就系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兆康慢线嘅坏车咧，虽然拖走咗啦，咁有少少车龙啦，排到去菜园村噶。咁而家咁多条隧道嘅出入口都系正常，咁喺路面方面咧，喺九龙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咁喺新界啦，机场路去机场啦，近住机场南交汇处一段咧就比较挤塞。好啦，下一节。 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笑声笑声，满载温馨。2020幸福家庭。Let there be you。我是波成啊，新一年我希望咁多位妈妈屋企嗰一个都听教听话，老公就准时俾家用，仔女就自动自觉做家务，咁你就可以硬硬脚叹世界啦。 香港电台第二台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 3, 2, 1, Happy New Year! 准时上到第一班巴士，翻到公司熟悉嘅感觉。在校园钟声下准备新的一堂课，茶楼人来人往，一盅两件伴随闲话家常，货品准备妥当，打开铺头闸门，感受温暖的阳光。新的一日，期望新的开始，珍惜香港这个家。 深信有音乐有快乐的我，彭仔程振鹏，朝早起身的原动力梗是要有林忆莲的歌啦。是哪一首不重要啊，最紧要是有啊。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 早晨，咁多位晨光第一线嘅听众朋友嚟到啊，星期五啦，朝早嘅8:08，直播室咧就有我彭仔同埋有芭比。 早晨啊，彭仔，早晨啊，听紧晨光第一线嘅朋友。 系咁啊，呢个礼拜咧都有啲唔惯啊， 点解咧？ 因为咧啲假期喺正中间咧，寻日咧，虽然我哋上昼咧就主持咗节目，叫做系咁以翻咗工啦， 系啊。 咁但係呢之后呢嗰啲嘅时间呢自己私人活动嘅时候呢，硬係觉得成日认住寻日星期四啊，硬係认住星期六啊，星期日咁样。 我都係有呢个感觉喎，我成日以为今日係星期一囉。 係啊，捞到乱晒咁样。其实今日係星期五咩，不过呢农历方面呢已经踏入呢、這个农历十二月啦，哇，好忙啊！ 系啊，开始要准备好多嘢啦，清洁家居啦，你揾到帮手未啊？ 未，亦都冇谂住揾啊。 哦，系啊， 算啦，自己做咯。 哦，咁你要逐少逐少，慢慢逐啊，做啲咯。 系啊，或者唔做咯，反正都系自己一个人啫嘛。 嗯， 又冇人嚟探我，系咪啊？ 见光死咯，或者即系抹面嗰种。自己呃自己 有啲咁样嘅形容嘅咩？即系眼不见为干净系嘛？即系嗰啲系嘛？ 冇错啦。 哎呀，仲有啲嘢好忙嘅，你唔知啊，要还神啊。 系咩？我以为你唱钱够晒忙啦，你派咁多利是。 喂，好话唔好听， 点啊？ 我今年可以唔使点唱钱啊？ 你今年唱多咗啦， 唱多咗好多。唱多咗成五位数字嘅钱咧，冇封过利是啊！ 好嘢啊！ 哇，犀利啊！你可以调翻转头问我唱， 攞嚟唱啊！好好好， 揾我唱啊！咁样系啊，所以就应该由呢个踏入农历嘅十二月咧打后咧，至到正月开始咧呢段时间咧，都会咧可能喺一啲嘅即系我系中国传统啦吓，亦都系即系有一啲嘅传统习俗咧，会喺呢一个月份咧，可能忙碌地咧要进行啊， 系啊， 咁啊，所以都会几热闹啊，市面上吓、啊，不过就呢一种热闹咧，先系我哋乐见嘅， 系啊，当然啦， 即系正正常常啊，即系因应嗰个嘅时节啊，咁样，咁啊，至于另外一啲嗰啲嘅热闹嘅情况咧，就大家一打开呢个新闻纸咧，都会睇得到喺商场入边。嗰啲嘅嗰一種嘅惡括弧啊，熱鬧咧就真係唔係大家想見嘅啦啊！咁至於今日嘅天氣狀況，你又想唔想知道配唔配合到你啊今日嘅工作啊，或者係你嘅活動安排咧？請阿芭比講下啦。 好啊，今日咧天氣乾燥啊，早上天氣清涼嘅，日間最高氣温約20度，吹和緩至清勁嘅北至東北風，初時離岸咧間中會吹強風嘅。展望未來一兩日早上清涼，下週初咧天氣唔穩定同埋有雨哦。 一有雨又可能又會凍翻少少。而家咧都16度，都算係清涼啊，接近有少少凍凍地噶啦嚇。咁啊，相對濕度咧70%，唔好睇佢相對濕度有70%喎。原来黄色火灾危险警告是现正生效啊，表示火灾危险性都颇高的。哇，把声干晒。 是喝啖水啊，要。 听不听到我把声？ 听到。 干晒。哎，真难声，不好意思啊，要大家忍受一下啦。 晨光财经第一线。第一线。 呢、这个时候咧，我哋请嚟有系嚟自咧系金利丰证券有限公司咧研究部执行董事啊黄德基 Dicky 喺电话旁边嘅。早晨 ，Dicky。 早晨。 早晨，鹏仔，早晨 ，Papi， 各位陈哥听众，你哋好，预祝大家新年进步啊！ 诶、哎，大家咁话吓，新年进步啊！咁啊，既然咧都埋年结啦，啊，因为下一次咧再同阿 Dicky 通话咧，已经系2020年嘅事噶啦，会系啊， 应该出年先再同你倾 嗰阵，好鬼搞笑。喂，咁咧就想先嚟咧问一问阿 Dicky 啦，哇，成年咯，2019年，你自己心目中嘅财经嘅大事有啲咩？值得你同我哋分享啊，分析回顾咁样咧。 哇！即系如果讲到2019年咧，即系香港嘅金融市场都真系可以用四个字嚟好简单概括形容，就系风起云涌啦。咁你谂下，即系由年初到现在，其实个指数波幅唔系少嘅。嗱，恒指高位咧都上过30,000点楼上嘅，咁但系咧低又低过，其实年初嘅时候咧25,000嘅啫。曾經一段時間都升過幾多嘅，咁但係後來都幾顯著回落啦。咁擔心啲咩呢？都係一個字啫，一個 Trump 字，即係有啲人話，即係股票市場咧，俾一個人咧就係操控咗啦。嗰、那個就美國總統特朗普啦，即係佢只要喺 Twitter 度嚇、啊，即係打兩隻字嚇、啊，兩行字，咁已經咧令到全球股票市場咧就出現極大波動性。咁當然啦。即系神又佢，鬼又佢，升又佢，跌又佢啦。即系随时间，佢又可以又打翻另外嗰几只字同之前嗰几只字个意思又少少出入嘅时候咧，咁又可以咧又有呢一个完全彻底调转嘅方向出现。所以的而且确好肯定，如果你话真系要讲即系成年啊，金融市场最具影响力又或者最大波动性嘅影响力咧，都一定系非佢莫属。咁当然啦，再要数落去。你話即係由所謂嘅即係逃犯修訂條例引發嘅一連串嘅社會嘅運動啊、動盪啊、風波啊、政治嘅一啲嘅發酵事件啊，咁亦都會係其中一樣對於香港經濟啊、零售啊、酒店業啊。其實我哋金融業啊都有一定影響嘅因素啦。咁但係如果你話仲有冇啲係開心啲㗎、好啲㗎，咁都有嘅。我諗即係由呢、這、一個即係香港有咗即係同股不同權嘅交易啦，即係所謂北水又可以南下，我哋啲資金又可以北上之後，咁亦都順理成章。亦都有好多嘅即係股份咧，都即係可以令到內地投資者投資到之餘咧，我諗另外一個更加係鼓舞嘅消息咧，就係所謂嘅一啲嘅即係同股不同權嘅股份咧，最終咧都已經係射成為咗呢一個頭先提到港股通嘅名單啦。咁入咗港股通名單咁啊，內地啲資金咪買得啦。咁仲要呢幾隻咁啱三隻同股不同權股份都係內地投資者好熟悉嘅公司，咁所以咧佢哋買得咧就自然咧就會係買得比較開心，買得比較開心咧就自然對個股價都會帶嚟一個刺激嘅作用。咁所以其實今年嚟講，都真係發生咗好多大事咧，同香港嘅即金融市場或者股票市場係息息相關嘅。 係咁啊，如果係睇外面嘅世界啦嚇，即係喺外圍方面嗰個市況咧，佢哋係咪尤其是呢個美股咧都拍曬手掌啦？嗱，就係話連結還連結啦。你睇下就係尋日以至到今朝嘅消息，都已經講緊咧美股又創新高喎，納指淨係首次升穿呢個9000點添。 咁呢啲系咪真系即系年尾嘅时候临门一脚咧，都即系加入去啲大市榜啊？ 哇，都真系！如果你话讲到， 嗯，哇，真系都好干啊！真系，哎呀， 真系， 真系唔得。即系点讲咧？讲到呢个美股咧，都真系创新高，好似系个常态嚟嘅。 嗯， 即系哇，即系如果你问我。哇、啊！美股有幾多日交易日創新高啊？咁我只可以講，真係對唔住，我真係數唔到， 係咯， 數唔到咁多啊！因為喺由年初到現在，其實都真係純粹講交易天咧收市嘅高位咧，即係美股都係創過好多好多交易日嘅新高。咁你話喺呢一個即係創新高嘅背景嘅背後，反映咗啲咩咧？係咪完全係佢嘅經濟嘅狀況係好好咧？咁？唔可以咁講，不過好客觀嘅現實就係、是整體美國嘅企業，尤其是一啲科技企業啦，佢哋嘅盈利啊，真係有個好理想嘅表現嘅，即係唔好講多啦。譬如話，你話市值最大嗰幾間啦嚇，由即係蘋果公司講起到亞馬遜啦，到一路再數落去一啲新經濟股份，好似即係 Facebook 呢一類啦，表現啊真係相當之即係厲害嘅嚇，即係佢哋嘅。盈利嘅增長咧，遠比整體佢哋國家嘅經濟嘅增長咧，係高咗好多嘅。咁呢個都反映得到呢啲即係所謂新經濟股份，同二千年嘅時候好唔同。當然啦，二千年嘅時間我都啱啱入行啦，啱畢業啦，好似 都接近廿年 啦， 係啊，廿年噶啦，係啊，即係同星嘅時代已經做股票噶啦。咁你諗下， 咁廿年嘅變化梗大嘅， 廿年變化好大，因為嗱，你諗下二千年嘅時間係科網二嘅泡沫，納指係高見過五千點樓上，咁跟住亦都江河日下嚇，科網股嘅泡沫爆破，當年大部分嘅科網企業都未有盈利嘅，包括而家響當當嘅亞馬遜都係。蘋果亦都未有咁多嘅智能手機啊，未有呢啲平板電腦賣，佢嘅股價亦都好低迷嘅。當然，當年嘅股王，今時今日亦都係股王，就係、是、微軟啦，啊，即係呢間就最犀利啦。咁啊，廿年過去，咁當其時係好多科網企業都未有盈利，咁但到到現在，呢啲科網企業係擁有極高嘅盈利能力，不特止係到到現在呢一刻咧，仍然係有一個好高嘅盈利增長率嘅，即係佢哋嘅盈利係高速嘅增長，咁所以投資者市場係願意俾一個比較高嘅估值佢哋咯。咁當然，你話喂，會唔會花無百日紅啊？會唔會真係見頂啊？咁？即係見頂之說咧，其實就即係不勁而走都好多，即係好耐都已經話，美股好估值好高啊，會唔會見頂啊？香港樓價又好高喎、啊，又會唔會見頂？咁當然即係資金湧入去，咁佢就會推高佢嘅價格。咁所以你話喺而家呢刻，如果呢個真係要落一個結論或者做一個預測。美股見頂未咧？咁又真係講，我又未見到佢哋盈利係出現倒退，尤其是我講緊頭先，即係好主力嗰啲嘅，即係科技類嘅企業，佢哋嘅盈利係好高速增長咯。咁所以唯有睇住嗰幾個指標咋，譬如話好似知識曲線有冇逆向啊？咁又冇逆向喎、啊，而家又因為隨住即係聯儲局過去今年都減咗三次息咧，連知識曲線逆向呢個情況都改善埋。咁啊，而家就真係幾歌舞升平嘅。咁當然啦。扯住扯走啦，永遠都係噶啦。金融市場你就要睇下佢有冇啲所謂嘅轉捩點出現，有冇啲轉向嘅一啲數據，又或者一啲情況出現。咁但係而家的而且確又真係未見到咯。講美國股市， 咁啊，即係短短我哋數分鐘嘅時間咧，都同大家咧即係叫做係即係嚟個連結啦，了解一下，亦都咧即係大家都有同感噶啦。對於剛才咧 Dicky 所分析到嘅一啲過去一年咧經濟嘅環境嘅變化啦，以至到啲事件咧當中所涉及嘅一啲經濟嘅效益咧，都會大家一聽就明啊嚇。咁呢啲都係我哋一齊咧，2019年嘅時候咧共度過， 一齊經歷過噶嘛，共度過噶嘛，正所謂 啊。咁啊，當然有啲咧都唔想再見到嘅。 當然啦， 咁啊，嚟緊啊，2020年嘅時間咧，我哋啊要到下個禮拜四啊。下个礼拜四啱啊，因为二号啦，已经系啊，要翻工噶啦。到时咧，先再同阿 Dicky 咧喺呢一个嘅晨光财经第一线咧，就嚟个第一交易日咧，嚟到去通一通话。 预测啦，2020嘅展望咁啊，卖个关子先。多谢彭仔爸 B。好嘅，唔该晒。 我哋下次再通话，新年进步啊！ 新年进步， 拜 拜， 拜 拜。 星期一至五， 朝早六至十， 晨光第一线。晨光第一线，敢作敢变。 好啦，咁啊，同阿 Dicky 咧通完话之后咧，呢、這个时候咧就要同大家咧就补送翻咧，今朝早上咧就啊七点半前咧，应该咧系有如上嘅。啊，环节就系晨光大学啦，咁啊 ，Barbie 咧就同啊绿色和平嘅代表阿 K 咧就会啊讲一啲嘅环境议题嘅，咁啊今朝因为有啲技术上嘅故障，咁我哋留待依家咧就补送翻俾大家吓。 Welcome to Morning University， 欢迎嚟到晨光大学。 星期五朝早嘅晨光大学有我助教 Barbie 林慧，电话旁边咧就接通咗嚟自绿色和平嘅 Kate 啦。早晨啊 ，Kate。 早晨啊，大家好。 眨下眼咧，就好快嚟到2019年嘅年底咯。下个礼拜咧就2020噶啦。阿 Kate 啊，今年咧其实环保界咧有啲乜嘢大事回顾啦吓？ 其实咧我哋好多环保界嘅人都会觉得咧，今年2019年咧都几标志性嘅。咁尤其咧系成千上万嘅人啦，咁尤其系一啲年轻人啊，咁佢哋都被动员起嚟咧，又系一齐都叫大家要保护我哋嘅地球啦。咁又呼吁政府啦、企业啦，要做更多嘅实事。嚟拯救我哋嘅屋企，咁不過同一時間咧，其實2019年咧，我哋都覺得幾多天災啦，尤其咧，我哋都發現係同一啲極端天氣事件咧有關嘅，好多無情嘅天氣嘅災難啦，摧毀咗好多家園。咁、不過嚟到最後一個星期咧，都係講大家就算遇到逆境啦，咁我哋大家都要更加團結，要更加努力咁樣朝住一個綠色可持續嘅未來進展啊！或者詳細啲講下，即係咩事，我哋都覺得幾特別咧，喺今年2019年。咁其實都係啱啱都算新鮮發生嘅，就係今年咧獲選為《時代》雜誌風雲人物嘅咧，就係一個倡導為氣候罷課而走紅成個世界嘅16歲瑞典嘅少女桑伯格。咁我其實喺節目上邊都提過幾次佢嘅名噶啦。佢咧其實2018年嘅夏天嘅時候咧，佢都已經開始自己一個人。在瑞典的国会门口呢就举着一个为气候罢课的一条纸制的纸牌啦咁样去抗议。咁就叫政府要采取行动对抗气候变化。咁慢慢呢经过几个月之后呢其实佢行动呢是鼓舞咗除咗瑞典之外是世界各地有好多好多嘅学生持续咁样出嚟罢课啦。去街头到抗议啦。真係一啲中学生嚟见到佢哋好年轻嘅样子。咁自此咧，桑伯格咧就成為新一代年輕環保人士嘅代表。咁以前我哋都會覺得啊，環保好似係一啲上咗少少年紀、生活都唔係好多顧慮嘅人先至真係得閒關心嘅事。咁不過今年就真係好明顯一個改變，就係中學生、大學生佢哋真係走上街頭，咬牙切齒咁樣要求政府同埋企業去行動嚟到去暫緩呢個氣候嘅改變。咁係啦，呢、這個我哋都覺得一個好厲害嘅轉變。咁但係咧另一方面咧，我哋都見到2019年發生咗好多自然災害。咁自然災害背後咧，其實我哋都睇得出有人禍嘅身影。咁包括亞馬遜 山火， 巴西亞馬遜熱帶雨林嘅野火啦。其實都是自巴西國家太空研究所咧，佢哋開始用衛星嘅數據嚟偵察地球表面火災嘅資料之後咧，最多最多野火嘅一年。咁呢個嘅數據亦都太空總署咧，亦都確認咗嘅，即係美國太空總署都覺得係今年嘅大火係哇，真係好犀利。咁火災有佢自然嘅因素。但我哋社會上面普遍都認為咧，今年點解亞馬遜呢個熱帶雨林火災咁嚴重呢？其實係因為巴西新上任嘅總統，佢上任之後不斷去鼓吹開發雨林相關嘅經濟產業，同埋同時間咧，佢都弱化咗雨林嘅保護，嚟到去導致呢一場火災。咁另外除咗巴西亞馬遜咧，其實我哋再睇翻新聞，今年由俄羅斯去到印尼。加拿大、美國甚至是以色列、黎巴嫩再去到格陵蘭這些這樣的我們都覺得冰封的地方、其實都有很多的火災發生，而在今時今日呢，其實現在在澳洲，澳洲的東部呢一個叢林大火呢仍然在猛烈地燃燒，再加上其實即我們這裡冬天不是很冷的冬天、但是澳洲那邊其實是夏天來的、有個熱浪來的，他們都估計呢 有可能令到澳洲出现一个破历史纪录的高温，是去到50度的高温。 哎呀，哇，好多人怕，我幻想不到50度是热成点啊。对 啊，所以我们在说啊，冬天不是很冻的时候，其实我们都真的要看看世界各地发生了一些什么关于气候的危机，大家不是再这么安全地坐在室内的了。 是 啊。那我们看回香港，其实大家回想回2019年，我们都有很多日子的温度是打破了纪录的。 嗯。 最热的新年啦，年初二嗰日好热。2019年头六个月的平均温度、平均最低温度同埋平均最高温度咧，都系打破晒纪录。咁香港都真系好热。咁气候变化、全球变暖，除咗我哋即系话好热好热之外，其实更加直接嘅影响咧，系会令到冰川融冰、海平面上升。 嗯。 咁香港三面环海噶。其实海平面上升对香港是有很大的影响。 咁、 我们再看回天文台啊，本地天文台的一个他们潮汐的个资料呢，其实都显示维多利亚港的平均海平面高度呢是有明确上升的。咁、记录就自1954年已经开始记住了。咁维多利亚港海平面呢是1954年至到2018年呢，平均每十年咧就会上升31毫米，三厘米左右啦。咁但系你见到系确实上升紧嘅。大家可能都会记得之前美国有一个研究机构啦，气候中心，咁佢就曾经发表过一个研究，利用一啲地理资讯嘅模型咧去估算啊，去到2050年全球有几多面积嘅陆地咧系会被海水淹没。我哋睇到香港。是深受其害的、 哎、 新界西北是重灾区之一、而香港市区呢、面对水浸威胁的范围都会大幅增加，包括东九龙一带，好像九龙湾、新蒲江、九龙城等等，其实全部都有水浸风险的。 还、 有赤鱲角那个岛，如果我们未来还要建一个人工岛的话，其实他们随时在一些风暴之下都会被海水淹没的。 所以咧，真系唔好以为咧，讲环保讲环保咧，一路都未去到自己嘅燃眉之急啊！其实根本就已经系非常之危急啊！ 系啊，冇错啊！同埋咧，嗱，气候变化就真系杀到埋身噶啦！未来十年咧，真系一个关键嘅十年，我哋一定要有所行动，唔可以俾地球嘅平均温度咧升幅超过1.5度，以保住我哋地球正常嘅运作。咁、所以大家真系一定要更团结。要採取更多的行動，同埋仲要推動我哋嘅政府同埋更加多嘅大企業，佢哋去減碳減排，咁先至可以保住我哋未來十年、二十年更加可持續嘅未來咯。 嗯，雖然咧話已經造成咗個破壞咧，未必翻到轉頭啊，但係起碼咧，任何一刻大家可以醒覺，大家可以咧堅守呢一個環保嘅信念咧，起碼都可以阻止佢繼續惡化先啦。 係啊，冇錯啊。 希望嚟到年尾嘅时候咧，大家其中一个新年嘅愿望咧，都系大家携手咁样咧，创造呢个绿色嘅生活啦，令到我哋嘅环境咧更加优美，亦都保护我哋嘅地球啦，等我哋可以持续咁样咧享受我哋自己生活紧呢个咁美好嘅地方啊！今朝早再一次唔该晒绿色和平嘅 Kate， 我哋下次再倾过啊！ 下次再见。 晨光大学 2019娱乐圈悲喜交集， 有最唔想见到嘅娱乐新闻， 有最估唔到嘅娱乐悲剧， 有最开心嘅大团圆结局， 亦有最唔想收到嘅年尾大信封， 仲有最破格嘅乐坛成绩表派发。 无论2019年你最关心边一单娱乐新闻， 都要听实12月31号晏昼1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李志刚、 超 B、 阿土、 美电康康， 同你一齐回味 2019娱乐大事回。 真系好多娱乐大事要回顾啊！咁电视呢？ 问世间情是何物？ 有着我，便有着你，真爱是永不死。 我望住杯入边黄色嘅啤酒，我望唔透，我望唔清究竟呢个世界仲有几多嘢我系掌握到噶。 不同人有不同的恋爱哲学，但不是人人都试过用哲学谈恋爱。电视节目《漫游百科2019》，今集从哲学角度反思爱情观念。听日下午5点，港台电视3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8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 大埔超级城一带寻晚有警民对峙，防暴警员午夜带走至少一名男子，男子穿着拖鞋、灰色上衣，面上有怀疑血迹。昨晚十一点几，几名黑衣人在安慈路和安布路交界，以绳封锁马路，并且以垃圾桶等的杂物筑成路障，又破坏交通灯。有人在大埔中心屋苑住所平台投掷有液体的樽，有防暴警员其后进入大埔中心平台。警方话，寻日凌晨多名示威者在快富街以及西洋菜南街交界聚集，在驱散行动中一共拘捕43人，涉嫌非法集结，包括22男21女，年龄介乎15至54岁，现正被扣留调查，案件交由西九龙总区刑事部跟进。昨日凌晨近一点，警方再次进行大规模截查，大批防暴警察在旺角中心对开的快富街截查几十人，主要是年轻人，他们举起双手跪或者是踎在地上贴近墙身，之后被反手用索带绑起双手，期间不准传媒走近。中国、俄罗斯以及伊朗今日起一连四日在亚曼湾举行海上联合演习。中国国防部说，海军派出西宁号导弹驱逐舰参加，强调演习是要深化三国海军交流合作，是正常军事交流，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和地区形势没有必然联系。国防部发言人未有透露中方派出几多中方人员或者是船舰参与军演。伊朗军方说，军演是为了在面临海上恐怖主义和海盗威胁的情况之下，促进有关地区的国际贸易安全。伊朗传媒报道，俄罗斯将会派出30艘军舰参与。分析认为，伊朗面对美国前所未有的政治和经济制裁，需要寻求和中俄的军事合作。以色列执政党利库德集团举行党内初选结束，现任主席总理内塔尼亚胡宣布胜出。饱受涉贪指控的内塔尼亚胡面对前内政部长萨尔挑战党主席的地位。调查显示，内塔尼亚胡获得70%投票选民支持，可以留任主席，带领利库德集团参与出年三月的大选，和南白党领导人金茨竞争新一届的以色列总理职位。利库德集团有超过110,000名的会员，由于天气问题，只是有48.6%的成员参与投票。调查指，内塔尼亚胡取得超过71%的选票，萨尔得票不够30%。投票最终结果将会在今日公布。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9，日元109.49，瑞士法郎0.981，澳元0.695，加元1.312，新西兰元0.668，人民币7.001，英镑对美元1.3，欧元对美元1.11。日经平均指数报23,916点，跌7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09.62美元，卖出1,510.14美元。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天晴干燥，早上天气清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0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早上清凉，下周初天气不稳定以及有雨。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现在的气温16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隧道情况啦。咁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正常噶，红隧香港去九龙正常，九龙入口咁只系公主道过海有车龙啦，喺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黄大仙中心一段慢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

有人咧投擲呢個油漆彈啦，入去食肆嗰度搗亂啦等等。其中咧有六個商場啦，有店鋪係一度落閘噶。咁對於咧連日市道有熟悉商場情況嘅人士表示啦，就業界評估平安夜以及係聖誕節受影響嘅商場人流按年咧就跌兩三成嘅。另外有商户就話咧，今年聖誕生意咧係跌咗一半。批發及零售界立法會議員咧就話。今个圣诞呢就是零售的寒冬。批评啦经济揽炒是挟持前线打工仔的生计，对他们好不公平咁话。警方消息人士就话啦，警方在平安夜和圣诞节在商场总共拘捕了大约有50人的。涉嫌干犯的罪行是包括刑毁、非法集结、袭警、拘捕。藏有攻击性武器、公众地方行为不检，以及咧系殴打等等噶。咁而另外咧喺明报嘅头条咧，亦都有一则嘅报道咧，就话接近100名反修例示威者，寻日就晏昼时分响大埔超级城咧，所谓和你 shop 啦，咁啊防暴警最少两度制服咧，怀疑便衣警，咁啊直至咧同袍从旁提醒咧，先至放手。咁同时咧，警员就喺商场里面咧施放蓝色嘅胡椒喷剂，有怀疑便衣警以及途人咧就系被波及要清洗嘅。咁而讲到咧喺呢一个嘅行动之中咧，就因为商场多处咧出现有蓝色嘅水啦，咁好多人被浅中㗎，有老虎人咧亦都係被喷中块面，咁防暴警咧就帮佢冲洗啦。咁警方回复查询咧就话呢啲蓝色嘅水咧就係有颜色嘅胡椒喷剂，用喺制止以及係辨认违法者，以便咧係即时或者在適當的時候做拘捕。它那個的成分和胡椒噴劑是相若的，顏色部分就是無毒的顏色物料，是不會對人體造成傷害。這樣說，這個來自今天明報的頭條報導。 好啦，睇一睇《星岛日报》嘅要闻啦，就讲到港大学即系香港嘅大学啦吓，削竞争力排名恐跌啊，咁由反修例示威触发嘅占领大学校园风波，瘫痪咗本港多所大专院校运作近一个月啦。世界大学排名权威机构咧就坦言啦，香港嘅情况系史无前例嘅，影响住本港大学嘅崛起，或者咧会较难吸引国际学生同埋学者嚟香港，并且咧影响咗研究产量等等，从而咧就削弱咗本港大学嘅竞争力啊！有本港学者咧就话啦，现阶段未能够断言咧就话本港大学排名咧系会有任何变化嘅。不过咧就认同交换生同埋海外人才咧会抗拒嚟到香港嘅情况，如果冇好转嘅话咧，咁啊会影响明年排行榜嘅指数。香港咧如果唔努力咧就会被比下去啦。咁啊，其中一个机构啦，咁就讲到话咧，佢有一个嘅高级副总裁，咁呢个机构咧就系国际高等教育分析机构啊，咁啊简称叫做 QS 嘅。咁佢副总裁咧就回复话啦，对于本港大学未来嘅表现咧，仍然系持续咗呢个嘅乐观嘅睇法嘅，佢系表示乐观啦。咁啊，佢话啦，以伊拉克库法大学为例啊，指该校咧过去都系喺战火之中，咁啊曾经咧长达数年嘅时间咧系完全停止运作，不过咧重振之后咧五年内咧就由阿拉伯地区嘅第70位上升至35位啊！佢话啦，伊斯兰嘅另外一间大学亦都系啊，喺2011年大地震之中咧，几乎系夷为平地。咁不过咧，之后咧失去咗两成半嘅当地同埋国际学生咧，邻近嘅地区大学咧，亦都系面临住要收留呢啲流离失所嘅学生。不过咧，佢哋都坚持重建。如今咧，呢间学校咧系排名第227位嘅，咁啊，所以就希望大家都可以乐观啲面对啦。 我真系听完呢则新闻，我想反白眼啊！ 点啊？ 我哋原来要去到同伊拉克同埋大地震之后嘅城市嚟到去比较噶。 呢一个系嗱，呢个系嗰个机构嗰个人嘅发言嘅表示嚟嘅啫，佢自己讲嘅咋吓嗱。 我明，即系我作为一个读者同埋一个听众，听到嘅时候。 都明白系咁系好深刻嘅一个印象会系嘅。都 好，冇有讲，就继续睇下成报嘅头版啊，出轨事件啊吓，啊东铁出轨事件， 哇吓得我啊！ 放心，读翻东铁出轨事件。好啦，咁啊内文方面都讲到啊吓，港铁东铁线一架列车喺今年九月发生出轨事件，咁啊事发之后，中国媒体质疑咧就系反修例示威者恶意破坏，甚至抛外物啊去到路轨导致噶，咁啊连运输及房屋局局长陈凡当时亦都指出不排除任何嘅可能性，机电工程处咧就啊经。经过调查之后，寻日表示啊，初步已经排除事故系由外物或者恶意破坏所致。咁啊，署方已经聘请本地以及海外嘅专家协助。咁啊，预计调查工作喺明年初完成噶啦。咁啊，佢哋话到话，估计事件咧原因啊系因为铁路设施本身出现问题，正在审视是否涉及咧就系人为疏忽同埋制度嘅问题噶。咁啊，机电工程处处长啊就事件调查方面就话到啦，已经咧系接近尾声。正在審視是否有人為疏忽同埋制度嘅問題，如果有發現任何人或者就係機構要承擔責任嘅話啦，會採取紀律同埋執法嘅行動噶。今日佢哋亦都話到啊，機電工程處未來五年啊會逐條鐵路線咧去到檢查，以全面檢視港鐵目前路軌同埋信號系統等等管理同埋安全制度，加強鐵路嘅安全。至於港鐵方面亦都表示啊，事故調查委員會嘅工作仍然喺度進行緊，咁啊預計啊會喺三至到六個月之內完成調查，以及咧就向政府提交調查嘅結果。話到港鐵會繼續同相關政府部門保持住良好嘅溝通噶。咁啊，港鐵東鐵線紅磡站喺今年嘅九月十七號上晝大概八點半鐘左右啦，發生列車出軌嘅事故。咁啊，列車幾乎分為兩節，當中有三節嘅車卡第四至到第六卡出軌噶，導致八名乘客。受伤。以上嚟自成报嘅头版报道。 好，唔该晒小白。跟住咧，同大家转睇下《东方日报》啦，《东方日报》嘅内页要闻咧就有关于一啲罪行嘅消息嘅，一罪案发生啊有吓，咁就话咧四名蒙面匪徒咧喺今个月中咧就揸住刀啦，就闯入去呢个旺角一间镖行。咁就斬傷咗職員啦，咁之後咧掠走咗接近有300万元嘅名錶就走咗去啦。咁警方咧翻睇大量嘅天眼錄影片段啦，咁啊經分析同埋深入偵查之後咧，鎖定一個犯罪集團嘅。咁喺案發之後三日至到去前日，先後咧就係以涉嫌行劫拘捕五名。有呢一个黑社会啲帮会背景嘅男子啦，就起回一隻呢係价值係24万嘅手錶。咁而警方尋日晏昼就押解一名疑犯去到佢喺沙田嘅寓所度搜查㗎，并且呢将会继续调查案件以及係追查其他赃物嘅下落，不排除啦会有更多人呢係被捕㗎咁讲。嗯，咁而讲到咧，呢五名嘅被捕男子咧，都个年龄啦，由19岁啦，系至到咧33岁不等嘅吓。咁啊，呢个嚟自今日咧系《东方日报》嘅港文报道嚟嘅。 好啦，睇一睇《经济日报》嘅港文啦。咁啊，讲到咧家务助理大扫除，下周三起咧就时薪150蚊。年近岁晚，不少市民都会考虑聘用家务助理帮家居做大扫除。香港家务助理总工会就表示，建议每个家庭聘请两位家务助理或以上，由即日起至到12月底收费每小时是130蚊，而下周三踏入新一年之后就会这个是加价至到每小时150蚊起的。工会又指今年咧经济差啦，预计咧佢哋会揾佢哋工作嘅人可能会少一至两成。不过咧就希望同香港人共度时间，并且咧就唔会加价嘅。咁啊，工会表示啦，约50名嘅家务助理系参与今年嘅岁晚大扫除揾工互助计划啊， 得50名， 得50名咋？咁啊，大扫除 你即刻谂你请唔请到系嘛？ 系咯， 我谂难啲啦。咁佢话啦，大扫除嘅服务系包括咗乜嘢咧？清洗厨房啦、洗手间、灶头啦、抽油烟机、浴缸同埋洗手盆等等，咁需要一次过咧系喺短时间内咧系清除污垢啦，咁所以咧其实咧为咗提供呢个效率同埋减少工时咧，佢系建议假设咧一 间500尺或者以下的单位咧， 两个谷两个姐姐， 冇错， 四个钟啦， 冇错，佢系话啦，两个家务助理啦，咁如果尺数大啲嘅话咧，就可以请三位，咁就可以喺短时间内咧就系完成咗佢哋嘅工作啦，即系好过拖一日咁样咯。 系啊，都真系要佢哋好快手嘅、嗯。如果你个屋企咧系比较 好污糟嘅 话，污糟啲成年都唔清洁嘅话吓。 好，唔该晒 Barbie， 再睇埋嚟自《苹果日报》嘅报道，咁啊讲到咧就张华峰22岁嘅女咧就系堕楼身亡噶。立法会金融服务界议员、监警会副主席张华峰嘅幼女，今日寻日喺半山世纪大厦住所堕楼身亡。记者寻日咧亦都致电张华峰查询，回复嘅时间就话到女儿患有咧就系躁郁症超过两年噶啦，有定期睇医生，正在处理佢嘅后事。有政界消息话到话，女事主两年前曾经因为情绪问题要住院，警方调查之后怀疑咧就系佢病发沉死，并冇可疑。精神科专家医生黎守信咧就话到不评论个别嘅事件，咁但系一般而言啦，躁郁症患者可能会出现极度嘅情绪高涨同埋情绪低落，当患者情绪极度高涨嘅时间，可能会兴奋得不断说话、购物，又或者去冒险，例如系开快车。咁但系当患者情绪极度低落嘅时间，就会抑郁，觉得自己无用。部分人甚至咧会有自杀嘅倾向噶。躁郁症好多时咧都系遗传噶，咁但系性格同埋家庭，又或者生活环境都系有影响。例如咧可能系读书压力好大，又或者系对自己学业甚至乎工作要求特别高嘅人，或者咧会较容易出现躁郁症噶。另外啊，每逢佳节或者大节日，包括系圣诞新年，可能会令到躁郁症嘅患者较容易感触以及情绪波动，家人需要留意。以上嚟自苹果日报嘅报道。 星期五的早上，晨光第一线投资 O2O， 阿 O 请来汇生国际金融集团有限公司董事温冠伦新年帮我们分析大市的。新年早晨， 各位早晨。 早晨，新年放完假，假期过后今日港股的走向会是怎样呢？你又怎么去预测呢？ 其实临近岁晚呢，很多基金经理包括我其实已经放紧假了，所以这几天其实就不会有太大的波动的。我们应该已经开始去做一些分析，去布局回我们即2020年。咁啊，从我哋即系中长期嚟睇啦，咁我哋见到即系美股又不断咁破新高啦。咁究竟个新高系有几高咧？咁作为投资者就好难，或者千祈唔好去摸顶。咁啊，如果有做美股嘅话咧，咁可以睇下会唔会见到个阻力，先反弹反转跌落嚟嗰时候咧，先再去沽空佢嘅。点解我咁讲咧？因为连续升咗10年，咁当然佢会继续升啦。但我始终觉得就话，你向上当然是有一定的直播率，但是假如我们是用一些方法策略见到它反转跌下来的话，我们做沽空的话，其实呢个直播率更加之高的。而在港股方面呢，咁这几个星期就是无论是资金流向啦，或者是中美的问题稍微去缓和了，咁见到都不少的板块呢都是已经相对见到底弹返上来的。咁我自己觉得短期来讲呢，仍然都是即係高估低揸，咁就睇下嚟緊一月翻嚟嘅時候，可唔可以升穿翻28,200？如果升穿翻嘅咧，可能第一季度咧都會稍微好啲嘅。但係從一個下年，即係2020年，我自己個人睇就話，假如美股真係反轉嘅話，例如美股跌3,000，咁你港股係會 keep 住咁爆升咧，但其實都會一齊倒跌咧，所以。 下年咧，我仍然係覺得會較為審慎同埋悲觀嘅。 嗯，完全明白曬啦。今個早上咧，非常多謝匯生國際金融集團有限公司董事啊，温冠倫新爾幫我哋分析大市嘅。咁啊，新爾，咁我再同你傾電話，應該下年咯。咁喺呢度咧，祝你新年進步啊，下年賺多啲啊。唔該曬，新爾 ，thank you， 拜拜。 晨光第一线，晨光今日打井。 唔好意思啊，华梅姐，呢、這个唔系读打井， 唔系打井古井啊，咁嚟过啦吓。晨光第一线，晨光今日 hashtag。同芭比 ，hello， 早晨啊，华梅姐， 早晨啊，咁多位晨光第一线嘅听众、嗯，哇，真系咧，呢、這个圣诞假咁又过咗咯、 啊， 我见到你哋都好似有啲疲态啊， 冇，点 样继续？咩叫敢唔敢啊？ 点敢有疲态啊？ 点解会系唔敢呢、 啊啊、我要精神抖擞一啲。 好啊，嗱，咁就好啦，可以继续玩落去啊！今晚十一点去边啊？即系嗰啲咧， 系啊，华、啊啊、哥又出嚟话十一点你会做啲咩？ 梗系。play hard 啦，系咪？咁你要点样可以 play hard 啊？因为嚟紧啦，又有呢一个嘅啊除夕夜啊，同埋咧元旦新年啊，又要去蒲啦、嗯，又要去玩啦，咁样。咁有啲朋友呢就好锡身嘅吓，即系好似咧我哋呢啲嘅啊咁矜贵嘅女士啦吓 ，Barbie 吓，我哋咧都系好锡身嘅，咁所以呢唔单止呢就是啲坏男人唔好埋嚟吓，除此之外呢就是我哋喺飲品方面呢都要保重一下嘅。所以呢哎呀去到 party 嘅飲冻嘢寒凉啊、 嗯、 我哋石身一族呢飲熱飲有冇啊去到 party 嗰度 有冇呢 杯杯滚水。哎呀，咁好煞风景噶嘛！ 俾杯热牛奶咁啊嘛， 礼物啦，唔该。 玩嘢咩？系咪？好啦，咁样要点样可以啦？又锡身又保健，但系又型啦。喺 party 嗰度都可以饮热饮噶吓。啊，我咧睇到啲嘅介绍咧，有杯热饮啦。如果喺 party 嗰度咧，整翻杯嚟到 tap 下咧，都真系咧潮得很啊！嗰一只热饮咧，就系、是、咧，哇，有名噶。我唔知呢只名咧，系咪传统嘅咧？ 哦， 系咪传统咧？ 系乜嘢啊？ 阿 Teddy 系啊，诶，咁啊，我啊，都系唔好讲，因为我要咧，我要查证咗先。 哦， 总之有一只热饮系咁噶，嗱、 okay ， 阿 O 咧可以帮我哋女士们咧去 调 教一下吓、 嗯。好， 嗯，呢两个字好特别吓。 系， 好啦。 系系、哦、调调，但系应该亦真系饮要调， 唔系调气啊， 系 系调教啊， 系系系。 好啦，咁咧佢点咧？呢杯饮品咧，佢有些少威士忌， 嗯， 又落啲柠檬、 哦， 又有蜜糖， 哇、哦！ 最紧要系咩？热茶、 哦， 你可以用呢个 peppermint tea， 即系咩？薄荷茶咯，热、 okay、 茶咁样。啊，咁啊，再加少少啦。外国人好中意嗰啲咧，啊 ，cinnamon 咧，系咩啊？肉桂， 肉桂， 哇，好高贵，肉桂，梗唔系嗰贵啦。咁咧就成为一个咧，系好多西方人咧中意饮嘅一个啊派对热饮嚟噶，啊，真系好啦。嗱、哦，咁佢嗰个嘅做法亦都好简单噶。咁、 嗯、 你呢咁首先咧，就系将嗰啲嘅柠檬啦，或者柠檬皮啦吓，预备咗啲。 嗯， 咁你嗰、那个peppermint tea 热嘅系咪？仲有啲蜜糖咁样喺度。啊，再加威士忌要落几多啊？两三汤匙，哇，好、 嗯、 多啊汤匙，匙羹咁样，匙羹仔好啦吓。再加咧肉桂条，搞掂、嗯，好饮，嗯。 晨光第一线，晨光今日 hashtag。我话梅姐今日嘅 hashtag 系 party 冲翻杯热饮，你想调戏我啊？唔使谂啊 ，Barbie 今日嘅 hashtag 系吓威士忌蜜糖加热茶，开 party 都可以带马马、啊。 Party 饮咩热饮？问你饮唔饮？ 你兆康港铁站对出啦，有交通意外，咁而家车龙咧排到去洪水桥噶。屯門公路出九龍方向，近日兆康港鐵站有交通意外啦，咁龍尾就喺洪水橋噶。喺九龍啦，七鹹道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理工大學嘅二三線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龍尾就喺東九龍走廊近新樓街噶。重複多次啦，七鹹道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理工大學嘅二三線有交通意外，咁龍尾就喺東九龍走廊啦，近住新樓街噶。咁另外啦，紅磡海底隧道嘅香港出口。去返堅拿道天橋呢，由於有壞車阻路啦，咁影響到而家紅磡海底隧道嘅香港出口，上堅拿道天橋呢就擠塞㗎。咁觀塘繞道去旺角方向，近住機電工程處有壞車，咁觀塘繞道去旺角啦，近住機電工程處一段呢就車多少少㗎。隧道方面嘅情況，紅隧嘅港島入口正常啊，紅磡海底隧道香港去九龍呢仲係正常㗎。咁九龍入口就有車龍啦，公主道過海，龍尾康莊道橋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咧，咁受七咸道南嘅意外影响啦，龙尾就喺新楼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卫理道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慢车，龙尾虎山道桥底。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笑声笑声，满载温馨。2020幸福家庭。Let there be you。新一年，我凌子维祝福咁多位叔伯舅父，做咩都唔使靠估啊！同埋最紧要嘅就系听实师兄祠堂同埋 like 我哋嘅 Facebook page 咯。 香港电台第二台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 3、2、1 ，Happy New Year！ 声音有啲会触动心弦，我听到生命力。我听到城市的脉搏，亦有些是我们不喜欢的噪音。不同的声音又可以编排成交响曲，放开怀抱，细心品味聆听，你可能有新的体会。尊重不同价值，包容不同声音。 学界超声道主持 黄晓莹、 钟杰良， 大家好，我是梁浩晴 Hawking， 今年21岁啦。咁我喺7岁开始打乒乓球，15至18岁就入咗香港青少年代表队啦。咁我曾经就攞过全港公开青少年乒乓球锦标赛单打冠军。咁我入读城大之后咧，都为香港城市大学咧喺大书馆里面攞过2年冠嘅成绩啦。 逢星期六晚上9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学界超声道。 你对麻雀咁有研究，你会用边只牌嚟形容波胜呢？ 一定系40000咯，笑到40000咁嘅口。 Hello， 我系嘉莹啊，想知道我拣阿一定系波胜，就记得听上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下昼2点至4点，我是你的后援会啦。 早晨，早晨，早晨，早晨， 早晨， 早晨，早晨，早晨， 早晨。 清晨发出指信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是寻觅最真，神光第一次 早晨，早晨， 早晨，早晨， 早晨，早晨。 廖振鹏、 朱海婷、 阿欧、 白元浩、 林慧， 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第一线。 寻人， 寻人， 寻人 啊！晨光揾听众， 晨光第一线寻听众系啊！ 佢系咩名字啊？ 系 啦，有冇姓名啊？你叫咩名？唔系佢叫咩名字啊？ 佢个名咧，好啦，打翻一本簿先。 哇 ，Vivian 啊 ，Vivian 系啦，约咗咧就今日啊， 系啊， 2019年12月27日嘅晨光 Morning Call 嘅 Vivian 系 啊，你话做点唱啊？今日要咁，我哋咧想话初步联络你，咁但就联络不上， 系 咁，请你咧听电话，我哋俾多五分钟时间，系 哦好，五分钟， 系咪负责？联络先啦，而家 想听啲新电话，因为咧都系啊，即系好似财诶金钱咁样要储定储定啲啊， 要储下货先吓。咁即系话咧，我哋会打电话俾阿 Vivian 唔需要打电话你。咁但系其他嘅听众朋友，如果你都想预约定咧，即系尤其是来年嘅啲良辰吉日做呢个点唱咧。咁咧，你就可以打電話嚟1872388 晨光 Morning Call， 有阿 O 接你嘅電話，好緊要嘅。 係啦，咁啊，記住阿 Vivian 啊，開翻個電話，佢唔係唔聽我電話，佢直頭熄咗個電話。 哎呀， 哎呀， 三機都唔知有冇熄到咧。 应该长开 嘅，我哋系同呢个好似好如兰节咁啊！而家即系同空气讲嘢， 有冇其他法宝啊，台长？ 冇，可能隔篱左有啲 friend 识得啊， 打拍佢 呢一位 Vivian 咧吓、都系晨光嘅听众嚟噶嘛？ 系啦，咁啊，记住开翻个电话，咁阿 O 咧就喺出边打翻电话俾 Vivian 噶啦。 好，否则咧，我哋又要呼吁大家咧，可以有一个好好嘅啊 good luck。去執翻嚟， 系 執翻今日咁， 冇錯。 今日呢個就係吉時嚟添，非常正。 不過暫時未，我哋稍後先再預告啦。不過先講咗咧，我哋九點後咧應該去玩嘅喎，小白。 去玩啊！咁既然咧即係十二月咧都係聖誕節啦，雖然啱啱又過咗啦，咁但係咧呢一種嘅冬日浪漫嘅感覺咧，繼續咧喺我哋呢度嘅。咁所以咧都會有我哋嘅旅遊 圓 圓啊。带我哋咧继续喺呢个捷克嗰度玩嘅， 去捷克啊？ 捷克个， 哎呀，我都去过一次咁大， 未去过， 我去过一次啊。 耳仔去咯，而家一齐。 阿芭比唔讲嘢啊， 我未去过，我但系我幻想唔知入 边。整第 欧洲咯，好执法。 地球啊， 晨光第一线， 同你追踪地球上每个角落，体验旅游新乐趣。 白元浩，消失的地图。 早晨啊！今日朝头早消失的地图啊，继续咧欧洲之游，咁啊揾到资深旅游作者啊周圆圆啊，圆圆喺直播室啦，早晨啊！ 早晨啊！ 系圆圆啊，喺直播室即系代表咧，佢之前已经去完呢一啲咁好玩嘅地方啦。嗱，捷克咧，咁啊上个星期介绍咗有啲嘅，譬如系温泉小城啊、布拉格啊、有水晶王国啊，好啦。啊！聖誕節啊過咗啦，嚟緊啊新年嘅時候咧，如果喺歐洲有啲咩特別推介，都係還掂喺捷克噶啦，玩埋呢個捷克得唔得咧？ 係啊，可以啊，因為我咪話嘅之前即係聖誕市集，佢哋開到好晏嘅，即係開到1月1日嘅。咁我哋之後除咗你嘅聖誕市集可以去邊咧？新年嘅時候，我哋就可以由布拉格開始。咁就你可以租車啦，又或者去坐一啲叫做乜嘢咧？啲專車係啦，咁啊坐兩個零鐘頭咧，就可以去到一個地方咧，就叫做 CK，我哋簡稱叫 CK 啦嚇。咁佢就係、中文名叫做克魯姆洛夫，係啦，叫 Chesky Kromlov 咁樣樣嘅。 咁啊 CK 啦， 係啦，我哋簡稱叫 CK 啦，容易啲。係啦，佢係一個古鎮嚟嘅。 古鎮嘅意思就係咪即係其實佢？基本上你是一个譬如攝影發燒友，去到所有嘢你都已经可以影相。 是啊，基本上整个镇都好靓的。 咁 我哋会叫佢嗰个区域呢就是南波希米亚地区。 南波希米亚。 是啦、啊。咁你諗下波希米亚其实即係都有一啲文化上面呢都好有历史嘅。 是。咁所以呢喺呢度呢特别多历史即係特别多嘢影。 是啊，同埋咧，佢有个统称嘅，啲人咧会称佢为欧洲最美嘅小镇。 哦，佢 最美丽， 佢最靓嘅地方系佢点样突出佢嘅美丽咧？佢系佢嘅啲工艺品靓啊，佢建筑群靓啊，佢系点样靓咧？ 其实佢系成个镇都咁靓咯，即系由下边至上边都咁靓嘅。因为佢呢个镇咧系好似一个马蹄铁嘅河流咧围绕住嘅。咁你啱啱 馬蹄鐵係點樣樣一個 U 字形啦。咁然後個小城咧就喺正中間嘅。咁即係話咧，兩岸就然後有一條小河，然後包圍住一個小城。咁嗰個小城咧就係嗰啲磚紅色咧波希米亞 feel， 係啦嗰個感覺嘅。咁你入到去咧，佢就有齊呢個教堂啦，有一啲好高嘅塔樓啦，有博物館啦。有音樂廳啦，同埋成個小城嗰啲咁樣樣嘅建築物咧，都係一兩層高嘅啫。咁佢哋全部咧都係好靚嘅啲顏色，黃色咧係黃得好緊要嗰啲檸檬黃啦。咁藍色 咧，啲紅磚咧， 紅磚就係個瓦頂啦。咁佢哋就全部都係中世紀古城嚟嘅。九二年嗰陣時咧，就已經被列入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文化遺產同埋自然遺產名錄。即係你諗下，一個地方有兩個潭頭啊！即係你可以想像到佢，你如果話布拉格係一個好浪漫嘅地方，其實呢個地方係除咗浪漫，仲有一個好古舊嘅風情咯。 會唔會咧？我喺個譬如山上邊、山丘上面影落去個市鎮會好靚啦。 係。 咁如果我喺個市鎮嗰度遊走嘅時候，會唔會就係譬如一磚一瓦？都有好多唔同特別嘅嘢可以發掘到。 係啦，其實咧呢個鎮咧，我哋數咗佢啦嚇，即係啲人就數到佢有96棟房子嘅，咁咧形成咗一個村鎮啊。咁13世紀嘅時候已經即係開始有呢個古鎮噶啦。咁我哋講緊話行呢條街咧，就有嗰啲好靚嘅，即係兩旁都有好靚嘅建築物啦、樓房啦。咁佢哋而家就做咗一啲賣手信嘅店啦，又或者餐廳啦。當地嘅即係民風文化又或者自家製 DIY 嘅嘢啦，佢哋其實咧捷克咧好出名係陶瓷㗎，咁 咁陶瓷肯定有 workshop 啦。係 啊，佢哋嘅陶瓷即係有嗰啲咧做嗰啲杯咧，有曬弧形啊，即係有線條咁好靚嘅。咁如果我哋話喺嗰條街嗰度行咧，佢哋嗰啲陶瓷咁靚係因為佢哋受咗意大利文藝復興嘅時候嘅影響㗎，咁所以就有好多好多好藝術嘅嘢，同埋佢哋點解會即係可以做到啲咁藝術嘅嘢咧？因為佢哋自己咧有個好靚好靚嘅古堡，而嗰個古堡咧唔係我哋一般見到嘅古堡，佢係你外形咧你會見到係好似彩繪咁樣樣，用彩色嘅油我唔知道用咩油啦吓嘅漆油又好咩都好啦，佢系用嗰啲咁样嘅油咧去画成个古堡嘅。咁你行上去嗰个古堡， 啲颜色都系好鲜艳嘅， 好鲜艳嘅。即系上到去之后咧，你就可以见到要行147级楼梯啊吓。咁就嗰、那个所谓嗰、那个巴洛克风格13世纪嘅。叫做克魯姆洛夫城堡彩繪塔樓，咁你上到最頂咧，望翻落嚟咧，就會見到係嗰個 U 型馬蹄鐵嗰個河同埋嗰個小鎮啦，就唔使上山啦，即係上到呢個塔樓就已經可以睇到兩岸嗰個叫伏爾塔亞河啦嘅房屋啦。 使唔使入場費嘅？我上去 嗰、那個要嘅，但係。其實咧，你上到落嚟嗰陣時就可以去埋博物館咯。咁、其實都唔係好貴嘅啫。你諗下東歐嘅消費都有限。 咁啊，咁啊係。佢哋嗰啲博物館咧，係咪都係睇翻譬如佢哋自己成個鎮啊入邊嘅歷史啊、古舊嘅嘢啊，甚至乎有啲珍貴啲嘅文物收藏咗喺入邊咁樣？ 係啊。我就係頭先講咧，佢有個文藝復興，即係好中意意大利嗰邊嘅風格嘅。咁、所以佢哋即係啲城主啦，就好中意炫耀下自己有幾多收藏品噶嘛。咁同埋好 surprise 嘅咧，我係見到一個中國嘅關公嘅陶瓷咯。 咁、奇怪？ 係啊，因為 係咪以前有啲文化交流？跟住啲 冇錯，絕對係，即係嗰啲探險家咧，咁坐船去到咧，咁佢哋我嚟即係去曬名咧，即係話自己有幾勁咧，就係話去到老遠嘅地方去可以攞到一啲咁樣嘅collection 咧，先係最勁嘅。去到邊度老遠咧，就去中國啊，或者係即係亞細亞地區啊咁樣樣咯。 哇！呢、這個都幾特別喎、啊。我哋香港人去到可能突然间，哇！见到有个关公喺度，有啲亲切感喎。 系啊，同埋你会见到啲好靓嘅花樽啊，咁全部都系即系好似中国以前啲皇帝收藏嗰啲咁样样嘅，系啦、收藏品嚟嘅。 系嗱，咁啊陶瓷都有啦，咁喺呢个市镇上面又有咁多嘢玩啊，仲有冇啲特别推介可以喺呢个市镇上面我哋体验一下咧？ 佢有一个咧摄影工作室啊，就系喺个小镇里边嘅街尾，系啦。咁其实佢好得意嘅呢个摄影工作室咧，就即系而家咧，我哋咪成日影相都系用 digital 啦，系咪？即系都唔 好 会系佢哋仲系即系会 show 翻啲咧以前嘅照相机啊、黑房，即系我哋晒相嘅设备啊，就有一个即系呢一个画廊，其实我哋会叫佢做希腊画廊， 希腊画廊 系啦。咁呢个人咧就叫做德意摄影工作室。咁其实好多人去到 CK 呢个地方，除咗睇呢个传统嘅工艺品店铺啦、中世纪嘅酒馆啦，去食下嗰啲肉啊、烧烤啊，咁咧都会去睇呢啲咁样样嘅画室同埋摄影工作室嘅。咁佢系上面嗰个摄影工作室咧，系可以俾你示范到，即系佢哋会示范到一啲晒相嘅工序啦，同埋你都可以试一下 嘅。我哋有得自己落手落脚。 系啊，可以噶，可以噶。 系咁，佢会唔会就系有啲堂可以教埋我哋？即系而家啲人就揿个掣就影相啦。以前嗰啲影相可能會 set 好多嘢，光圈啊、快門 嗰個都會弱嘅，咁就以前咪係一啲用盒嚟做嘅攝影機。係 啊，佢有嗰隻可以俾你玩。 有，絕對有，佢真係好舊㗎啦，十三世紀開始已經儲埋嘅一啲攝影工具啦、相機啦。 但係嗰啲攝影工具又仲用得嘅。 仲用得㗎，咁當然唔係全部都用得啦，有啲係我嚟展覽咁樣樣啦，當展品啦。但係有一兩部相機咧，即係好大嘅嗰啲，我都唔識講有幾多寸底啦。即係我哋喺以前香港咧，都仲係影緊可能一尺啊、成六寸啊咁嗰啲咁樣嘅底片，而家已經冇生產㗎啦。 但係佢哋就可能仲會有機會。 佢會 show 俾大家睇嘅，同埋你可以有一個體驗嘅機會咧，去試下啊。譬如你影咗張相，咁點樣曝光去形成嗰個顯影之後，會見到張相就睇到嗰個人像啊，或者係你影到嘅嘢咯。 係，即係以前啲人就話你要企喺度唔喐啊，咁攝個靈魂入去啊，咁大家可以試下呢一種嘅方式影相，咁啊唔係淨係撳個掣都有，可以睇下相機，你要明白佢嗰個發展史咧，先至知道原來每一張相嚟都係珍貴嘅。咁啊去旅行就啱啦，咁啊影多幾張相啊，留個紀念。而家就好方便啦，啲相擺喺電話又得， 而家太方便啦， 係啊，變咗相好似唔係咁珍貴咯。 係啊，好似好容易影咁咯。以前你諗下，即係我哋影一張相，可能要企喺度好多秒，跟住人哋就攝咗你嗰個所謂靈魂啦，其實就係個影像啦。 就係點解會攝靈魂呢？因為影得太耐啦。係 啦，影得太耐， 個人都企到嘔咗。 跟住然後你仲要喺黑房用嗰啲藥水去顯影翻嗰個人像啊，或者你影咗嘅物件啊，或者一個風景喎。咁你諗下個你花嘅心機係。真 係唔同，係啊，唔同啊，咁所以大家有機會咧，可以去感受一下呢一種咧，即、就、係、是、對於攝影嘅堅持啦。咁呢個地方咧就係都係喺捷克嘅 CK 小鎮， 冇錯， 係啦，大家有機會可以去一下。唔該曬圓圓嘅介紹，拜拜。 Modern architecture, John Lautner coming your way. I know you like this beat, 'cause Jeff been doing the damn thing. You wanna turn it up loud? Future nostalgia is the name. Showing my face, you want what now looks like. Let me give you a taste. You can't get with this if you ain't built for this. You can't get with this if you ain't built for this. I can't build you up if you ain't tough enough. I can't teach a man how to wear his pants. 住呢个节奏都非常之兴奋啊！听过嚟自 Dua Lipa 嘅 Future Nostalgia， 我头揈紧啊！ 系啊，我哋大家都摁紧。 晨光追踪三十一。 好呢、这个时候呢请罗启新出嚟先。早晨 ,Kasa。 早晨啊鹏仔，早晨晨光听众，圣诞节快乐吗？ 啊，托赖快乐啦， 系啊， 自己有自己嘅快乐啦， 系啊，咁啊最紧要开心啊吓。琴日咧个 Boxing Day 啦，系咪？除咗打 Boxing 之外咧，就拆下礼物啦。咁我就一份礼物都冇拆过啊。 嗯，因为冇。 系啊系啊， 好、啊啊啊、环保啊你啊，即系、啊、环保分子啊你。 我一早又诶唔使送嘢俾我啦， 系啦、 啊，我都听话、啊。 我送俾你嗰份礼物唔使拆嘅， 系啊， 一串祝福。 系冇错啊，吓咁啊得嗱咁样啊，你知唔知细细个嘅时候咧，成日都讲一样嘢噶嘛？嗱，小朋友系唔应该偏食噶， 嗯， 点解唔应该偏食啊？ 偏食有烦恼。 偏食咧就因为你会得唔到均衡嘅营养啦。琴日就冇噶，琴日咧系日偏食。喂？ 我跌你落地啊！ 日日都偏食啊！ 喂、 啊， 原来好正喎！原来咧嗱，日食有三种，一种就系日偏食，一种叫日全食，一种叫日环食，同食环冇关噶吓。 喂，咁日偏食同月偏食边个严重啲 咧？日偏食同月偏食两样嘢嚟嘅， 梗系月偏食。严重啲啦，你日偏食啫，你一日偏食，你成个月都偏食， 系咁啊！成个月都偏食，同成日都偏食咪一样？ 我讲完啦，对唔住， 系啦，系啦，咁样咁啊，但系好得意 嘅。咁港台电视三十一想点啊？ 系啊，咁佢咪就系佢话向呢、這个。大眾推廣呢個天文知識咯。 哦， 不過即係人都好得意喎，嗬。你有冇發覺琴日咧呢個日偏食嘅時候咧、嗯，其實你有個地方望到個天，你就去睇嘅。但唔知啲人硬係要去太空館嗰度睇，唔知關咩事咧？ 唔係嗰度有啲儀器啊嘛，係咪啊？ 係， 又有可能應該有導賞嘅。 最紧有 feel 啊嘛！你硬覺得自己喺太空館度睇個天咧？ 你個 feel 係咩 feel 啊 ？F-I-E-L-D 啊 ？F-E-E-L feel。 有个场地俾你， 系啊，即系感觉上劲啲啊嘛！你话喂，我睇呢个日全食，哦、我走去呢、這、一个诶呢一个嗰啲咩寺庙隔篱嗰度睇咧，你硬系觉得要天狗食月噶嘛，变咗做系嘛？ 咁神怪， 系啊，咁咯，咁但系咧、嗯，好啦，咁啊，今所以咧，我又要介绍下啦。今晚咧日常八点半咧，大家就可以睇下啊，琴日嘅日偏食咧有啲乜嘢可以俾大家咧系、哦、追访下，了解多啲。嗯啊，同埋呢個天文現象咧，有一個好特別嘅咧，我以前做晨光嘅時候都講嘅、嗯、就係，成日都話咧，好耐先至會有再有機會睇到啦。但係跟住然之後咧，唔知硬係成日都話仲有啊。 幾多十年啦、 啊？係啊， 幾多年難得一見啦、啊。啊！轉個頭幾年又見， 係啊，唔知點解，即係好似我哋咁啊！哎呀，我哋冇機會一齊合作噶啦，咁跟住又嘅，又係你咁樣嚇，係 啦， 係咯， 驗驗嘅啫， 係咁啊！另外咧， 梗係唔驗啦，係 有一個叫流動劇場啊， 誒呢、這個我聽過喎、啊，係咪有中叮噹噶、啊？ 哦，呢、這个我唔知啊，钟叮当、啊， 系咪一个讲狮子山下噶？ 系啊， 系啊，我知啊，呢、這个话会喺啊唔同嘅公园啊嗰啲嘅休憩地方嗰度演出嘅， 系啊，咁啊即系其实咧一共28场喺12月嘅做到明即系出年嘅1月咧，咁喺多区免费咁样巡回咧。 咁其实系咩嚟嘅咧？ 热牙牌哦，好多嘢噶、哦，佢有戏剧啦，即系人讲古啦。咁啊， 榕树头讲古啊， 嗰啲唔一定系榕树头嘅， 即系佢扮嗰个形式啊。 系啊，咁跟住咧就会带领呢啲观众咧走去大笪地啊，唔同嘅摊档嗰度啊，有写信啊，即系总之大家就怀旧一番啦吓。咁、 啊、 但系点怀旧咧，都唔够我哋咧零距离科学啦。最后一次啦，啊金字塔之谜啦，讲到呢个拉杰德夫金字塔啊。咁其實我都即係睇咗咁多集之後，我都開始反省一下，啊點解啲人覺得金字塔係一個謎呢？其實只不過係因為嗰、那個佢冇記載住佢點解要做呢樣嘢啊， 又或者冇記錄點起嘅咧 嚇。係啊，咁要你哋去到諗啫。咁同埋咧，哇！幾千年前人類好落後嘅喎，即係你落後啫，係咪？即係等於如果而家嗰啲咁樣嘅有啲亞馬遜嗰啲族人，佢見到哇呢啲人咁勁嘅咁樣，根本大家都唔同發展。不過就睇翻又金字塔咧，始終係一個咧就係、是、迷信嚟嘅。佢哋希望咧就係、是、死咗之後咧可以得到永生。 咁啊，今晚港台電視31咧有多唔同嘅節目品種俾大家選擇啊！多謝羅啟新，拜 拜。 拜 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汇丰宣布旗下旺角服务网点今日暂停服务，直至另行通知。汇丰旺角服务网点位于弥敦道673号地库高层地下以及1、2和5楼，嗰间汇丰分行早前受到破坏。汇丰话，客户如果需要使用银行服务，可以前往其他就近分行，或者使用汇丰网上理财、流动理财、电话理财服务，或者自助银行服务终端机。汇丰话会致力尽快恢复正常服务。一名立场新闻记者寻日采访期间被警员截查并且搜查身份证。有警员在直播镜头前面展示记者的记者证和身份证。监警会前委员郑成龙认为有关警员明显做错，技术上违规。郑成龙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一般而言，警员截查当事人检查身份证的时候都会用手部遮盖。他认为警方高层要呼吁前线小心处理。另外，有報道指在昨日大埔的衝突中，有懷疑是警員喬裝的蒙面人士被防暴警察誤當是示威者。鄭成龍說，目前未能夠證實有關人士是否喬裝的警員，形容如果真是喬裝警員是扮得很成功，但是情況絕對不理想，強調警方不應該挑釁以及牽引現場人士的情緒。警方话，寻日凌晨，多名示威者在快富街以及西洋菜南街交界聚集，在驱散行动中一共拘捕43人，涉嫌非法集结，包括22男21女，年龄介乎15至54岁，案件交由西九龙总区刑事部跟进。昨日凌晨近1点，警方再次进行大规模截查，大批防暴警察在旺角中心对开的快富街截查几十名市民，主要是年轻人，他们举起双手跪或者是踎在地上贴近墙身，之后被反手用索带绑起双手，期间不准传媒走近。中国、俄罗斯以及伊朗今日起1年4日在亚曼湾举行海上联合演习。中国国防部表示，海军派出西宁号导弹驱逐舰参加，强调演习是要深化三国海军交流合作，是正常军事交流，符合国际法以及国际惯例，同地区形势无必然联系。 國防部發言人未有透露中方派出幾多中方人員或者船艦參與軍演。伊朗軍方就話，軍演係為咗喺面臨海上恐怖主義同海盜威脅嘅情況之下，促進有關地區嘅國際貿易安全。伊朗傳媒報道，俄羅斯將會派出三艘軍艦參與。分析認為，伊朗面對美國前所未有的政治和經濟制裁，需要尋求與中俄的軍事合作。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是天晴乾燥，早上天氣清涼，日間最高氣温大約20度，吹和緩至清勁北至東北風，初時離岸間中吹強風。展望未來一兩日早上清涼，下個星期初天氣不穩定以及有雨。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现在的气温是17度，相对湿度 62%。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112点，升252点，总成交金额39亿3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12点，升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337点，升34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79.8，升3蚊；友邦保险80.4，升9.5；小米集团10.7，升1.4；阿里巴巴212.4，系升2蚊；中芯国际11.8，系升咗3.8；融创中国46.3，升2.25。美团点评102.1，系跌2毫；工商银行5.99，升5仙；中国平安91.95，升6.5；中国移动65.35，升1.1。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88，日元109.48，瑞士法郎0.981，澳元0.695，加元1.311，新西兰元0.668，人民币6.999。英镑兑美元1.299，欧元兑美元1.111。日经平均指数报23,912点，跌12点。港金现价报14,035蚊，升19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09.48美元，卖出1,509.8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西九龙走廊啊，即系丽桥去美孚方向，近住富昌村有交通意外。咁而家西九龙走廊去美孚方向，近住富昌村一段咧就比较车多啦。咁较早前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兆康港铁站嘅意外咧就清理好。咁而家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兆康港铁站一段啦，交通回复正常。漆咸道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理工大学嘅23线交通意外咧，都清理好啦。咁而家仲有车龙噶，排到去东九龙走廊啦，近住山西街对出。咁另外下路嘅漆咸道北去尖沙咀咧，都仲系挤塞，龙尾排到去北拱街噶。咁重复多次啦，漆咸道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理工大学23线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咁而家车龙咧，排到去东九龙走廊啦，近住山西街对出。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呢就是正常的，红隧的香港去九龙正常，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龙尾就山西街，加士居道过海车龙在渡船街天桥近果栏。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慢车，龙尾虎山道桥底。在新界啦，大网仔路来回方向近住爱月楼一段就行车缓慢，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大埔丁角路映月湾来回。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O-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阿仔，楼下有好多人聚集，仲有好多警察，你而家赶住去边啊？ 我去睇下发生咩事咯。 警察喺度執法，你唔好去趁熱闹阻住佢哋做嘢啊！如果有咩误会，俾人拉咗，又或者整亲受伤，就唔值得。 我有个同学而家去咗嗰度，我都系打俾佢，叫佢快啲离开先。 朋友，你迷恋点毒品 ？Say no to drugs。 Happy New Year！ 我呢个假期会去旅行啊，可以去 shopping 咯。 哎呀，但阿田啊，你买还买、啊，留意一下啲国家咧，譬如加拿大啊，或者美国嘅部分嘅州份咧，已经将一啲消遣用嘅大麻合法化。当地嘅市面啊，一般嘅铺头咧，都可能有唔同形式含有大麻嘅产品嘅，包括咗食物啦、饮品啦、用喺皮肤噶啦、头发又或者系指甲嘅外用产品，同埋大麻嘅提取物一齐出售噶。 系噶，不过咧含有大麻又或者系四氢大麻酚嘅产品，都系受到香港嘅危险药物条例管制，将呢啲产品带入香港啊系违法噶。 知道啦，知道啦。豪姐阿祖，你哋讲咁多都系想提我买手信俾你啫嘛。 禁毒署禁毒常务委员会， 香港电台第二台提提你， 企硬 唔识嘢。 Stand with you, say no to drugs。 晨光第一线，我的享乐时代。 继续我哋晨光第一线九点半过后有我哋嘅常设嘅环节，就我的享乐时代。在此之前咧，就先咧就。头先有冇讲到系咪揾得翻？ 系揾到啦，嗰位听众 阿 Vivian 揾得翻， 转个头就可以搏佢出街同大家点唱一番啦。 好啊，咁啊，即系其他想话执死鸡嗰啲咧，就唔使谂啦。 下年都开咗斋啦，我哋啊有几日啦吓，好啊，几好几好。 咁嘅，开封啊！ 得啦，而家开封。 开封。跟住问下你想要边只啫？ 梗系 Ghost， Beautiful Ghost。 哦，得，帮你准备，帮你。 美丽的鬼系 靓鬼啊， 靓鬼啊。 好啦，咁啊，跑爷交俾你今日嘅。 系啊， 享乐时代。 哎呀，唔好意思啊，欧又即系食你头啖汤。 冇咁讲啦，系啊。 二台院线。 系啊，呢个 系我系二线啊。 系啊， 我系第二，我系二台院线嘅二线。 系，佢系 premium 二号影院。 佢系 premium screening 啊，系啊，佢系本身系个 premium， 跟住咧去做一个 screening， 就系 premium screening。 同大家分享咧就假期有咩好做啊？即系如果又想安安乐乐嘅话，咪入戏院咯，匿埋啊最好啦吓。咁入咗戏院嗰度咧就睇咗一套嘅电影。咁呢一套咧就其实应该系未上正常噶， 系啊，依家都系优先场。 优先场系啦，优先场咧就拣咗呢一套咧著名嘅百老汇歌剧， 系 音乐剧，音乐剧就系 Cats， 系啊，很多只猫 电影版。 系 佢中文名都冇喎， 冇嘅，系 我就谂个中文名点型咧， 即系佢连猫都冇嘅，即系佢用翻真系最跟足原著啦，就系用翻英文剧目就系 Cats 咁样。 系咁啊，未上之前系焦点所在嚟嘅，因为呢个乐坛天后咧，旧时就要加乐坛小天后啊，但系随年渐长，佢已经系乐坛天后 Taylor Swift 系啦 ，Taylor Swift 咧其实都系客串嘅啫。 嗯，哦系啊，又 嗱，即系咁有一个美丽嘅误会嘅，咁啊，彭姐点解会？揀呢一套即係電影嚟到去入場睇咧，因為我好少可入戲院睇戲嘅，通常我都係捧埋啲爛片場嘅，係咁就係買碟睇嘅。好啦，咁因為呢套戲咧，真係佢嗰個嘅排頭好勁啊，啲卡士 粒粒皆星， 係啦，有Jennifer Hudson 係嘛？另外亦都有呢一個嘅 Taylor Swift 啦，又有呢、這個Judy Dench 啦等等嘅巨星咁樣做， 係。 即係你而家好少可咧，嗰啲荷里活嘅電影咧，你噏到嗰啲演員個名，即係叫我求求其咁樣都噏到幾個，咁我就覺得哇抵睇咁樣。同埋咧，佢嗰個吸引力咧係在於睇佢嘅宣傳當中咧，有佢係特登咧將成個嘅置景咧就係做到係好巨型嘅一啲譬如垃圾桶啊、廢物啊咁樣嗰啲咧，咁然之後。啲人咧先就可以扮貓咁樣喺呢個 報警前咧嚟到去做戲啊嘛。 係、 嗯。咁我都想睇下究竟喺個製作上邊係點樣花心思啦。咁喺呢一個嘅優先場咧，其實就我自己因為都知呢一套電影咧，佢係改編自咧百老匯音樂劇啦。 嗯。 事實上我都睇過兩次嘅。 係啊，因為原來咧 cast 呢個作品咧，百老匯咧公演咗18年啦。咁啊，總共咧睇過呢、這個叫做 musical 嘅人咧、嗯，有1亿人以上咁、啊、樣。咁 我谂住添，我估 系啊。咁嗰啲报道 两次， 嗰啲报道就话哇掂啦，咁啊好多人中意，所以先有1亿人入去睇啊、嗯。今次做电影版啊，点都啊票房过亿，点不知咧票房惨淡收场。仲有啲外国嘅影评人咧俾啊破天荒俾0分。好啦，我哋俾翻本地嘅影评人啊， 我唔系、啊，我系观众啫、 啊，观众啊，影评人都系人人都系影评人嚟噶啦，依家系啊。 唔该晒二台院线嘅主持人， 系啊，咁啊听一听啊程振鹏鹏爷，喂睇。睇完个睇后感系点啊？ 我系接受到嘅，因为我预咗佢系咁样噶嘛。 接受到、啊， 即系我谂受啊，系咯， 接受到 欣赏指数啊。 因为我谂同场喺戏院入边咧，有好多观众咧，未必系睇开音乐剧嘅，或者系音乐电影嘅。觀眾啊，咁佢入到場嘅時候咧，就由於成套電影咧，佢都真係好似個音樂劇咁啦，係對白係少嘅、 嗯， 即係人同人講説話嗰種咁樣嘅對白係少嘅。全部都係唱出嚟嘅咁樣，咁同埋咧佢唱得嚟咧，佢中間係就算一啲肢體嘅舞蹈啊、演繹啊，都係好卡式嘅，即係係芭蕾舞底嘅， 係 係。 亦都有一啲咧係有啲現代舞加埋入去啦。咁但係嗰個藝術感係重嘅。 O K 嚇所以咧未必係咁大眾化。 哦、 我睇嘅尋日嗰一場嘅優先場喺戲院入面咧，係此起彼落咧就是。 唔系啊， 唔系猫伸懒腰都系咁样， 喊路长系咪成为咗？ 咁唔该晒，好配合啊，好有气氛啊， 系 好代入。 尤其是我想话咧，大人咧真系要审慎考虑过带唔带细路入场。 系，但系佢咧呢个 啲戏院入边咧，嗰啲细路真系好唔生性嘅，人哋咧哇，即系影后啊，阿朱迪丹慈定丹。 是 即系我唔知佢点译咧。哇，讲完啲好好有气啊，老气骨，讲完一对对白，哇， 真系 全院爆笑啊，忍唔住啊， 即刻破咗个气氛啦。 然之後咧，仲有我前排嘅座位咧，都有男士咧瞓得香甜啊！ 哦， 亦都有咧睇到中途咧，實在阿媽都忍受唔住要帶個仔走啊，因為阿仔好嘈啊， 唔好意思阻住人啊嘛。 哦，咁啊，彭爺都好影響你去欣賞呢部電影。 唔係啊，我覺得有另類嘅欣賞角度啦。 你都 娛樂性多咗啊， 好寫實啊！ 真心講一句，你都覺得麻麻地，因為佢係由呢個奧斯卡嘅金像導演咧Tom Hopper咧去拍嘅，佢拍過孤星女啦，同埋咧丹麦女孩呢啲咧，都攞奖嘅电影啦，系啊。 咁 但系今次真系麻麻地啊，系嘛？处理呢个音乐剧， 我觉得系本身有啲唔好讲话原罪啦， 是 而系本身如果系真系要将呢个整个 cast 嘅音乐剧搬上去大银幕咧， 系、 哦用真人去演绎咧系有难度嘅，因为本身个音乐。劇係有一啲原本嘅設定喺裏面咧，係、你好難 舞台就好睇，但係拍出嚟就唔好睇啦。 你拍出嚟係你要拍得好睇吸引到啲觀眾有共鳴咧，因為始終隔住個銀幕啊。如果你係睇音樂劇咧，喺音樂劇嗰個嘅安排上面咧，佢係會有一個互動嘅。嗰啲貓嘅演員咧，佢真係會喺。你嘅身边游走嘅、即係会增加呢一种嘅互动嘅，咁你戏院唔会啦，咁同埋就可能嗰个投入感呢会欠奉少少嘅，因为你明係睇住嗰啲演员、你舞台上面呢你始终有个距离 呀， 你隻眼几凌厉呀，你都唔会呢好似喺个银幕嗰度望得咁真㗎嘛、即係究竟佢嘅化妆同埋佢嘅皮肤佢摆明係着咗套 衫啦。紧身衫扮猫。 不过呢都尽量做到就唔会係会起闸啊咁、样嗰啲。但始终都係太近距离呢你係睇到扮緊猫。即係嗰种呢。 但我见啲劇照都好靓喎，大圣爷咁样个个都。 所以咪话呢一套电影咧，佢系有诚意嘅，但系真系咧， 难做嘅，真系难做嘅。咁 亦都唔啱合家欢啊吓！头先已经揭示咗啲细路仔会咿哇鬼叫，啲阿妈要提早带佢离场啊！ 啲细路仔又系咁话，完你啊妈，完你啊！ 唔系呢一句唔系细路仔讲，系我讲。我去到最尾嘅时间，那个电影咧，其实系好似系110分钟，唔算好长啦。但是真的有一种死不断气的感觉，以为完啦，因为个古仔就讲成个猫族咧，猫群咧就要挑选一只猫嚟到去重生，嗯、即系好似成为一个 superstar 咁样啦。咁、嗯、就有个长老系负责做呢样嘢。 系系。 咁但系已经拣咗啦，最后拣咗啦，啊都俾佢咧奔向月亮啦咁样、 嗯。 以为完啦，哦、啊、仲未完，佢仲有一幕广场。啊！长老仲要讲一轮嘢、 哦， 我仲以为啊，长老讲完两句完啦，啊未完仲未完，哇！使唔使死唔断气？即系有阵时有啲位咧，即系嗰、那个舞台剧同呢一个舞台上面音乐剧同个电影咧，嗰、那个嘅大家个期待咧系会有唔同嘅，个节奏系应该有唔同嘅， 系咁啊。 咁如果太过原汁原味，系咪真系好事咧？我呢、這个作为一个肤浅嘅观众啦吓，电影院嘅观众咧，我就有头先嗰啲少少意见啦。咁但系。始终都系嗰句啦，我都系中意睇音乐剧嘅人嚟嘅，咁、所以我就可以接受到啦呢一种嘅演绎咯。 系咁，如果唔中意睇音乐剧咧，就入场都面问啦，可能真系啊 又或者你尝试下，可能你睇完之后觉得原来我系中意呢类嘅、啊， 就爱上咗音乐剧， 扩阔下自己视野啦。 咁所以我又有冚你一巴。 系啊系啊系啦， 我又有呵翻你啊， 系几好啊几好啊好咁啊呢个时间系咪送一首作品都系嚟自电影嘅原声大碟啊？ 喂，得意喺电影入边咧唱呢首歌嘅咧，并不是 Taylor Swift。咁但喺呢一个嘅电影原声大碟入边咧，呢一首歌咧就系由 Taylor Swift 咧所主唱嘅，叫做 A Beautiful Ghost。 Follow me home.If you dare to, I wouldn't know where to lead you. Should I take chances when no one took chances on me? So I watch from the dark, wait for my life to start with no beauty in my memory. All that I want.Was to be wanted. Too young to wander London streets, alone and haunted. Born into nothing, at least you have something, something to cling to. Visions of dazzling rooms I'll never get.Lost long ago, but at least you have beautiful ghosts, perilous night, their voices calling, a flicker of light before the dawn.Too young to wander London streets, alone and haunted. Born into nothing, at least you have something, something to cling to. Visions of dazzling rooms I'll never get lit into. And the memories were lost long agoGo. But at least you have beautiful ghosts. And so maybe my home isn't what I something to cling to. I never knew I'd love this world they've let me into. And the memories were lost long ago. So I'll dance with these beautiful ghosts. And the memories were lost long ago. So I'll dance with these beautiful. 喂，早晨你好啊，我哋系香港。喂，喂， 香港，香港咩啊？除香港电台打嚟嘅电话，其他嗰啲我全部都唔会听噶。 咁就啱啦，我哋系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打嚟嘅晨光 Morning Call。 早晨啊，九点五十四分，电话旁边咧立即接嚟咧 ，Vivian，Vivian 早晨， 早晨 Vivian， 早晨， 我知道你十二月咧有一班身边嘅人咧都系生日，不论系朋友以至屋企人啊， 祝福下先， 系讲佢哋啲名字，你听下先， 系啦， 好啊，逐个讲， 系，冇错， 第一个六月十二号嘅阿 May， 哇，系 May， 六月十二号。 啊 ，sorry， 六月啊，系预祝定系补足嚟噶？ 醒， 十二醒啊， 月六， 十二月六， 醒啊， 系啊，醒咗啦，醒咗啦。 好，仲有边位？ 佢系我嘅同学仔， 哦， 系啊，祝佢青春常驻，日日都开心，事事都顺利。 好，多谢。 另外一个系十号嘅 Heidi， 啊，佢又点咧？ 咁佢咧就希望佢日日都无忧无虑，食得又瞓得，日日都咁开心。佢而家咧好开心喺杜拜嗰度玩紧。 哦，好啊，正啊， 系啦， 真系好开心、啊， 好豪啊，饮二百几蚊嘅一杯咖啡。 哇，咦，咁啊 ，Bibi 啊， 咖啡， 所谓嗰种叫咩啊？近朱者赤， 近墨者黑，你都好富贵啊，系嘛？ 嗯，唔系， 你系叫物以类聚。 我今晚都见到少少， 你唔使黐啦，你自己本身大把。 仲有边位朋友呢？ 仲有仲有，我细佬。 哦，细佬。 十一号嘅。 系。 系啦，咁咧就希望佢身体健康啦。 嗯。 越嚟越 fit 啦。咁就努力赚钱。 好。 养家啦。 系。 系啦。 系啦，咁 请家姐食嘢都好，佢好多家姐嘅，请到佢穷啊！ 所以俾心机揾钱。 佢有六个家姐。 哇！ 佢系拉仔啊！ 系啦，冇错。 哇！好幸福， 追到最后一个仔先。 系 啊， 拉仔都七星齐 晒。终于成功咗啦！ 仲有冇咧？ 细个嗰阵咧，我埋阿细个嗰阵咧，佢叫做细懵啊。 系点解啊？ 我叫大懵咯、 啊。咁、哦、大家 咁等翻 双傻咁啊，几好啊！佢有一啲唔懵啊，收咗咁多年利是，系咪先？ 咁啊系，收到成世嘅佢系 买到楼噶啦，认真投资下攞啲利是。 有噶， 仲有冇边啲朋友、啊？ 有，佢个。佢个女啊，即系我侄女啊，泳儿啊， 系 啊，廿三号嘅， 系 啦，咁冇错啦，咁啊，希望佢。身体健康啦，学业进步啦，仲有一句咧就系爸爸讲嘅，之前都讲噶，叫佢咧就要识得珍惜自己所拥有嘅嘢，系啦， 语重心长啊， 系啦。 喂，今个早上拣咗首靓歌， 哎呀，我仲有， 咁你快讲啦，唔系听唔到啦， 仲有三十号嘅家姐，第六嘅家姐， 六家姐， 系啦，卡文， 生日快乐啊， 系啊，希望佢咧就。好靚啦，日日都好靚啦，因为叫考啦，考靚考靚， 好啊好啊，喂，真係要介绍，仲有你啦，快啲啦， 我个以前嘅工人姐姐，琴日佢打电话过嚟 WhatsApp 我，佢话佢祝福我哋啦，跟住咧就话俾我哋听报喜啊，佢有咗 B B 啊， 恭喜晒！ 咁啊，仲有，我今日咧系我嘅今年农历新农历嘅生日啦，十二月初二啊， 今日真系 系啊，今 生日快乐 啊，开开心心啦， 祝你 全家人都。 好开心，好开心啦。 嗯， 啊，香港都系要爱神在。 好啊，呢，嗯，首歌都系好有爱嘅 ，Albert 嘅歌。 系啊系啊， 多谢 Vivi 啊， 多谢咁多位啊，多谢晒， 拜 拜。 哇！唔该 晒 啊，阿 奥 再 培训啊，你要好。Perhaps love is like a window that's an open door. It invites you to come closer. It wants to show you more. And even if you love yourself and don't know what to do, the memory of love will see you through. Oh, love to some is like a cloud, to some as strong as steel. 好多爱要俾阿欧啊，佢而家好 down 嘅。哦，系啊，冇冇冇冇。 下个礼拜见， 拜拜。